云量增多，同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28点，跌273点，总成交金额439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1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38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3.5跌1.22，腾讯控股377.6跌12.4，美团150.7跌6.5，盈富基金21.42跌2.6，阿里巴巴97.55跌4.4，友邦保险79.45跌4毫，李宁62.75跌1.2，融创中国5.72跌5.3。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19，英镑10.288，瑞士法郎8.35，澳元5.769，加元6.196，新西兰元5.386，欧元8.671，每百日元对港元6.5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72。日经平均指数报26,720点，升67点，港金报18,120元，升30元。伦敦金本盎司买入1,937.57美元，卖出1,93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咧就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提一提大家，由于天气情况有改善，港珠澳大桥主桥的快线和中线车速限制恢复每小时的100公里，另外主桥的慢线就恢复每小时的80公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屯门公路小榄桥九龙、葵涌道马加烈桥底荃湾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不要匆忙转线，要打灯和回头看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 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自己歌但是自己不是主角， 无重要那一位，如何争取 你 生活入面一点花絮，如果有伤必须修补，请允许我替你分类，为你尽义务装饰好废墟，待随时担当一位伴侣，可惜身安慰几句。 这首歌讲，有时我们在另一个人的世界里面，永远都做不到主角，只能够默默陪伴，成为别人的幕后花絮。今次细猫就是演绎这个角色，作曲监制徐浩，填词林宝，编曲易子俊。 这岗位毫无嘉许，去管份爱是堪称之罪。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应之月》幕后花絮。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想就是那些想吃什么即刻可以吃到，想见哪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睡觉即刻可以睡到，还有想听哪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在哪里可以听得到。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风骚快活人这么搞笑，我当然支持啦，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热辣辣的 Friday 啊！我们这个风骚快活人又是你啊！ Yeah， 我是梁继昌， 大家好啊！我是 Happy Friday， 耶！ 大家好，我是精神爽利强强强 啊！精神爽利强啊！你执定包袱未啊？唔系执包袱啊，即系唔系走嗰啲执包袱啊，即系执定行李翻嚟啊！ 你唔系话佢系洗定啰柚咩？ 都得嘅，洗定洗定啰柚未啊？ 洗定啰柚同埋执定包袱系咪两样嘢系一齐上嘅？ 呢个系华人社会咧最惊听到嘅几句说话，咩执定包袱啊？ 两样嘢都唔系好嘢。 仲要 点解我哋 好灯啊？ 点解我哋个口咁臭嘅？即系唔怪得网上啲人话我系臭口罩，真系臭口罩吓，真系。不过唔紧要，因为我认，我绝对认， 系啊， 臭都不足以形容啊。我口比臭比臭更臭啊！ 你是臭口张系咪？我就是毒舌锐啦，冇错，我哋是一对嘅。 同埋呢个仁慈强， 冇错， 唔系 我真系伟人强， 系伟人强咧。下个礼拜咧就翻玩个归位啦， 正啊， 好犀利啊！正义之神啊，会应在你入边啊！睇下翻咗几多日， 好， 佢自己翻啊嘛，自己翻咪就 系 好咯。 睇下翻咗几多日， 唔系啊， 阿正义强，唔系正义强，正义强。正义强，正义强，我想访问下你，今日咧你系我哋嘅贵宾啊，因为咧嗱，你都归在家里啦吓，即系 一个月有多， 有冇啊？ 有几月啦？ 有个几月。 我想问咧，你系咪已经习惯咗，即系喺屋企开麦噶？即系你唔惯，仲要着翻衫啊、换衫啊、捽头啊？ 唔系，我关唔关啊？应该咁讲，响屋企做节目咧，其实真系点都唔惯嘅。 你而家仲唔惯？你成个几月都未惯？ 点解我唔觉嘅？ 唔 咩叫做唔惯啊？ 啲嘢嘅， 争咩嘢？ 即系争 乜嘢？ 啲嘢嘅 吓， 争乜嘢？ 争啲乜嘢啊？ 求认真嘅精神，学咗你两个嘛？ 哦，你求认真哦。 系啊，我觉得 做咗六十年人先至开始求认真。 你唔讲我都唔觉。 唔紧要，有心唔怕迟。 系点啊？点啊？点啊？ 请讲。 唔系就系、是、冇得畅所欲言啦，硬系好似绑手绑脚咁样样。 系咪因为你坐喺床啊？啲被窒住你啊？ 定系因为我窒住你啊？ 系啊，唔系但系佢翻嚟你都窒住佢噶，唔关事噶。 系咪啊？ 系啊，呢个唔关电话事噶。问题系咪你瞓喺床啊？阿马小玲窒住咗你啊？ 我冇试过瞓喺床得噶，瞓床做。你瞓下瞓着咁点搞啊？ 但系佢个反应系似瞓喺床度做啊嘛？ 唔系，直情似瞓着咗，唔系瞓喺床， 冇醒过， 冇醒过。 唔系咁嘅，我话你听，我警告你哋两位。 好，警告警告。好啦，咁下个礼拜你翻嚟唔好唔记得，唔好朝头早仲瞓到吓九点半， 唔会 先至换衫啊，诸如此类吓。 唔会，我瞓到九点九度啦。 好， 等我哋打电话俾佢啊，王老总早晨啊， 系 啊，小秘书， 两个擦鞋仔又嚟啦吓，真系啊。好啦，咁下个礼拜当然大家一定要黐住啦。今日都有好多精彩嘅节目嘅，今日咧有呢个风骚唱不完，有呢一个你又知唔知，仲有呢一个大点唱时间。 冇错，大家记住咯，十 12点钟左右的话，好打定嚟1872388 1872388，我哋会有欣欣接听你嘅电话。 阿瑞啊，喺呢个正义强咧，今个月咧有两件大事吓。阿正义强，喂，正义强， 正义强， 正义强，今个月咧你有两件人生大事。 嗯， 一件咧就系打第三针吓，咁诶，仲要系临， 明晚啊， 仲要系临翻归翻工之前啊，即系离开呢个 work from home 之前。咁我头先同阿 Sarah， 我比较担心，话咦，咁个星期一。佢會唔會翻唔到咧？佢打完針咁樣，因為嗰啲副作用誒個個人噶嘛，有啲人強，有啲人弱。咁我驚你如果癱瘓在床，咁點算咧？唔通揾阿馬小玲孭你翻嚟咩？咁樣係咪？ 又或者佢翻到嚟剩翻半條人命？ 咁就 命命啦、啊， 平時都半條噶咯噃。 我 即係四分一條得翻係咪？ 係啊，其實佢條命 就上半條。 嗯，喂，所以咁样嗱，最近咧，我哋好似讲过噶，有啲儿童唔系青少年就叫打大髀啊嘛，你记唔记得啊？ 系、 嗯、 啊， 不如咧，你再 三啊，医生讲 咩话？系啊，你咪三医生讲。咁不如咁样，你一系咧好似阿 Yu 话斋打脚趾尾，咁啊远啲啦，系咪？ 系、嗯、啊，一系咧个脚趾夹个位， 一系咧就打多肉多肉嗰度，就打 pat pat 啊 咁你到时你护士讲，你介唔介打我 pat pat 啦？咁样，咁样睇。 系、啊、我谂个护士会。咁样 嘅打嘛， 以为系 就打你咩咩，就打你咩 你玩我 咁咪好开心咯！ 我点知你啊？ 我打针房都好开心咯。 第二樣 拍聲啊， 拍聲。第二樣人生大事咧，阿馬小強先生咧，今個月牛一啊， 係啊， 有人已經喺網上 小事小事小事， 點會係小事咧？ 預祝你老人家啊， 係啊， 生日快樂啊， 係係咯。但你早咗咁多， 早多 點解？係大家估錯咗你嘅日子啊？ 因為佢哋唔係好知道邊日嘅。 係啊，因為佢唔肯講嘛。 嗱，我就俾小貼士啦，就二十號之後，三十號之前 嚇。係啦，嗰日應該係星期日嚟。 如果嗰日大家望下个天咧，阴云密布，个雷公都劈落嚟咧，砰砰声咧，咁应该就系有啲贵人出世啊！ 我觉得应该唔会系咁样，应该就系嗰 日出世， 有一个位系乌云密布， 咪乌云密布， 跟住咧一个位就得一个位啫，系啦，佢住嗰个地区咯，跟住咧就一个撼天雷， 嗰个黄金花园啊嘛， 系啦，咁跟住咧，哇！啲云雾就散晒啦，咁样就必有冤情。 跟住咧就有个戴眼镜个头窿咗嘅人行出嚟， 系 啊，今日仲要翻工真系衰， 冇错，系啊，嗰个就系你 啊！两位真系好可爱。 我哋唔可爱，你先 可 爱。 我哋都系因为你而逼出嚟噶咋。 喂，阿马小强先生，今日咧我哋讨论一样嘢啫。 系 女仔喺呢个都市危唔危险啊？你觉得？ 啊，非常危险。 其实男士都危险。 点解？点解佢系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 点解咧？ 系 怨文其详。 性感衫嗰啲真系引人犯罪噶。当然女士绝 嗱，你唔可以咁讲。你引人犯罪咧，你等于将个罪名推咗去。夏天人哋着性感啲唔得嘅咩？凉爽啲，引人犯罪呢四个字有少少话佢唔啱啊！ 你见人哋有衣着嘅自由噶嘛？ 系啊，你唔可以你引人犯罪，就算佢非礼你都系你自己衰先，唔可以咁谂嘅我哋。是咪 嗱，其实是要小心嘅，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有睇过有一套荷里活嘅电影咧，就是叫做 Accused， 佢里面是曾经有讲过，如果真系万一女仔有一啲挑逗性嘅行为，再加上嘅就系佢着衫方面咧系有一啲唔系咁检点啦，所谓叫做系性感啲啦，可能会有人将佢变成一个嘅證據就係話你點解要著成咁樣？因為你好似俾到人哋另外一個嘅 message 嘅，就係話我就係一種咁嘅類型嘅女仔。 頭先你所講嘅咧就係衣服加埋挑逗性行為啊嘛。但如果個人只係著咗一件比較性感，但係佢望都冇望你，冇挑逗到你定逃逗啊？我想問。 淘豆应该是。 冇淘豆你的时候呢咁就 是。对不起对不起我会罚抄十次交返俾你。 老师啱教完你又嚟。 是淘豆。啱是淘豆你。 是啦。咁呢 咁其实因为两样嘢加埋是咪你先至会叫做话呢一样嘢系佢嘅责任。 但女仔嚟讲佢都想 show 下自己嘅漂亮嘅身形嘅。咁同埋熱天佢都有个自由。咁所以唔係话引人犯罪。因为呢喺网上有个新聞即係有个女仔啦就讲话佢街上边突然之间呢就俾一个神秘男人跟住佢影佢咁样。佢话影佢啦即係收尾冇求证到啦。 但佢扮听电话其实喺度偷拍緊。 佢觉得佢偷拍。 觉得。 阿马小强你有冇人偷拍你教授问。 冇。 冇教嘛。因为你咁靓仔。 偷拍追踪。 OK， 冇点会有人偷拍咩？ 咁咧，佢就个女仔一路好似唔知点算，因为佢一个人啦吓。咁佢就避咗一间钟表铺度。咁但系个男仔咧就好似完全即系继续追咁啊，即系完全唔会话走咁样。 好斗胆啊！ 其实去到呢一度咧，一路佢都冇做啲咩。第一，佢冇掂佢啦，佢冇出言挑逗佢，淘逗佢啦，又冇做乜嘢。咁但系个女仔就真系内心上有啲恐慌系真嘅，因为唔识佢啊嘛，你咁跟住跟住， 惊噶。 系啦，咁收尾咧就好似话佢递一张纸俾，因为嗰个店员就见到佢神色慌张，小姐点啊，可唔可以帮你啊？俾张纸我啊，咁就写住话灰色衫嘅男人一路跟踪住我，请帮助我，类似咁样啦。 系， 需唔需要重整个案情俾你等你清楚下吓？金田强， 我睇咗， 你睇咗系咪？系啦， 我睇咗。 嗱呢件事里面嘅话，我觉得咧可以讨论。嘅地点咧，包括嘅就系、是、首先系光天化日之下，第二系闹事，第三就系、是我觉得女仔点解会有一个咁得意嘅反应嘅，就系、是、如果你真系觉得自己系身在险境当中啊，即系有一个男仔系跟踪住你嘅，使咩咁隐晦地要去写一张字条去话俾一个店员听嘅，我俾人跟踪 咧。我问阿瑞啦，如果你系主角，你会点？ 我系主角嘅话，我系会求救，但系我唔会太惊。因为正如嘅就系我头先所讲，你系喺一个闹市当中，同埋日光日白，有咁多人喺度，其实你随时大嗌一声，我谂做坏事嘅人嘅话系一定惊。 同埋我亦都相信香港人一定会帮手嘅。 一定会帮手。 佢未必会即刻帮你打个男仔，佢会问咩事先，即系佢 find out 咩事先。 你起身学佢已经搞掂噶啦。 系啊，我都觉得，如果我系嗰个女仔，我大声拧转头，你跟我做乜嘢？ 嗯， 你影乜嘢？讲两句说话就已经够，佢一定走。 咪系咯。咁啊，但係又咁講，去返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女仔有時好得意嘅，會有一個係唔係怕事，而係驚，即係當佢係面對緊一啲咁嘅事嘅時候嘅話，佢會變得手足無措，甚至乎佢就係話點解有時你會見到一啲俾人非禮咗嘅女仔，佢哋會唔敢出聲，係啊，係喺當時話其實佢反應唔到嘅，但係就正如頭先大佬所講嘅，就係話佢冇有任何嘅動作嘛，佢只係跟蹤你啫嘛，咁我係會覺得呢一啲位嘅話，更加係需要大聲呼叫，同埋就係會嚇窒佢嘅話，先至會令到呢一個人以後唔好再做呢件事咯。 嗯，冇錯冇錯，係 嘛，即係真係唔需要。咁惊， 要保护自己，明白？ 系啊，所以咯，有冇遇过啲咁嘅故事咧？你哋阿马小强或者阿 Sarah， 我试过喺个地铁见到个女仔好神色慌张，又系咁，跟住我就行埋去，因为我唔 系咪因为惊你啊？ 我见到你咪仲惊？ 其实系啊，其实佢就系惊你啊，你仲行埋去咪仲衰多两钱？会唔会系咧？佢啲人惊你点啊？ 精神唔系啊？ 哦、oh, ，OK。不过你咁助人为快乐之本，又你咁好嘅，你会真系英雄嚟 嘅。唔系，因为呢啲嘢你真系有时真系睇唔过眼嘅，你要行埋去，因为真系我净系见到一个男人，即系嗰啲好猥琐眼神，而个女真系好惊好惊。咁因为我又乜都睇唔到个男人对佢做啲乜嘢，就只有行埋去咯。 咁点啊？心 因为我行埋，跟住个男人咪惊咯，跟住佢侧边有啲女士咧都够胆行出嚟啦。 唔系咁，其实嗰个男人做咗乜嘢啫？我都唔明。 唔知啊，我都唔知啊。 咁你咪行埋去， 你 唔系 做乜？你都唔知人哋做咗乜嘢，你又 你行埋去， 行埋去咯。 我哋冇窒住佢，等佢讲，等佢讲，嚟讲。 我就嘅意思就系话，小姐有冇嘢？企我后边，唔使惊。咁样咯，因为嗰个男人就好惊，变咗个男人好惊，那个女仔直情好似话你惊到，跟住侧边有啲女士咧，见到呢个女仔咁样样咧，都一个校服嚟噶。佢着校服嘅，都觉得佢哇，点解你咁惊？发生咩事咧？咁我哋都睇唔到个男人对佢做过啲乜嘢。 你唔问翻个女仔嗱，身边个男人走之后，你唔再问翻头先究竟咩事啊？你唔问， 嗰、那个嘢已经吓到即刻飞身走咗出嚟啦。佢好惊，那个女仔面青口唇白，侧边有啲女士啊拍住佢，佢都惊。 嗯 ，OK， 惊嘅程度系咁紧要啊！我唔真系唔知佢做过啲乜嘢，同埋我真系都睇唔到佢做过啲乜嘢。 我 唔可以话佢点点点。 OK， 即系始终唔知嘅，唔紧要。嗱，其实咧，即系闹市里边，始终有啲咩可以帮手嘅，应该帮下人嘅。 系冇错。 其实我都有个听翻嚟嘅古仔啊，真人真事啦 ，Sarah 都有个亲身 经历。我有 个亲 身嘅经历， 十点半新闻之后咧，我哋翻嚟风骚发人，同你分享一下，到底闹市里边女仔会遇到咩危险，又应该有啲咩嘅可以应变嘅方法。饭啊！送俾你，将我有嘅呢一首啊，后花乱了，阿马老师嚟啦。 当你今晚声线尖，发现又乱了，仿佛剧烈运动完散了，一看表，心里知不妙。差点不会猜到，但你对待我太好，到晚后一般等到焦躁，需要找出路。这晚你对我说爱慕，当作恶梦，赎罪还是问路？你坏了，说大概夜了，让你受不了。杀叫 嗱，百无禁忌啊！今日咧，你又知唔知咧？我哋嘉宾咧吓，就是、一位咧殡仪服务嘅顾问吓，问翻啲咧，我哋平时可能系喺殓葬方面遇到嘅一啲嘅特有嘅常识啦，咁样样吓， 系啊，等佢学下嘢啦， 得个支持吓，同埋今日咧就会有呢一个嘅网上情缘吓，亦都会喺十一点前出现，亦都有电话号码1872388点唱嘅时间，如果大家想点唱咧，可以诶打电话嚟啦，晏少少或者留言都得嘅。 系啦，我哋有两个途径啊嘛，可以打通我哋1872388，嗰度我哋可以倾到偈啦。但若果是的话，我们都会欢迎大家在我们的 Facebook 那里就是留言的。 好错。 告诉我们知道想听什么歌，甚至乎你的点唱名单的，我们为你读出。 还有呢、啊、今天呢、啊、靓仔强会唱一首很好听的歌，所以我现在未知道是什么歌。 我完全不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正在亚博馆二号馆做医疗工作的老人科专科医生佘达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馆内300多名长者多数患有多种慢性疾病，他们的新冠病症不是很严重，但较多需要照顾，包括一日三餐、大小便和皮肤护理等，认为长者返回熟悉的老人院或者屋企会比较好，因为他们在陌生环境会感到惊慌，很多长者不想食嘢，因为觉得唔开心，对员工亦都感到陌生。佢哋需要照顾多过系医疗需要，认为情况系资源错配并唔理想。立法会议员江玉宽在同一个节目说，收到求助个案主要是家属联络不到原本在亚博馆转到北大屿山医院的长者，不能够跟进情况，他希望沟通上可以做得好些。他又说家属也都关注长者在亚博馆的护理情况，例如院舍长者未必会随身携带食开的药物，又建议在亚博馆增加临时设施，例如是流动的淋浴间，方便长者淋浴，令到家属安心。本港失业率升至4.5%。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说，上个月疫情急转直下，估计单在二月已经有3-4万人失业，预期未来数字会再上升。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形容失业海啸是正在起浪，未到最高位。一些雇员虽然没有被解雇，但是没有机会开工，亦都有食肆的员工一个星期只得一两日开工。他希望政府推出10,000元的临时失业援助，除了以个人申请，亦都希望以双轨制加入家庭计算，当家庭收入跌到某个水平就可以申请。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个节目说，二月的失业情况完全反映第五波疫情，对表列处所、饮食和零售业等冲击很大，如果疫情继续，估计3-5月失业率会持续上升。他又说，一旦疫情持续到5-6月，担心失业率会超过去年二月的高位7.2%，当时很多食肆中午仍然是照常营业，但现在很多已经全日闩门。一名70岁男子上星期在金钟太古广场遇袭，现至寻日不治，警方将案件改列作谋杀案处理。案发在今个月9号晚，事主被人从后箍颈袭击，头部重创，昏迷送院。警方案发之后第二日在大屿山梅窝拘捕涉案的一名23岁男子，怀疑有精神病记录。初步调查显示没有证据两人是认识。被捕男子早前被落案暂控一项企图谋杀，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下星期五再讯。南韩新增407,01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比前一日的历史高位减少超过210,000宗，再多301名的患者死亡，重症患者人数就有1049人，比前一日减少110人。当局决定下星期一起，私人聚会人数限制由6人放宽至8人，餐厅和咖啡店等12类公众场所的营业时间维持到晚上11点。官员说，考虑疫情、医疗系统承受的压力和难以准确预测疫情高峰等的因素， 大幅放宽防疫措施的风险太大，为了减轻小企业和个体户的压力和国民在日常生活的不便，政府决定小幅度调整防疫措施，只是放宽私人聚会人数限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沿岸有雾，日间炎热，吹微风。展望听日相当温暖，下星期初云量增多，同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03点，跌392点，总成交金额62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13点，跌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3.1跌1.62，腾讯控股375.4跌14.6，美团148.9。啱啱转咗系149.2跌8蚊，盈富基金21.3跌3.8，阿里巴巴96.7跌5.3，友邦保险79.2跌6.5，李宁61.3跌2.65，融创中国5.67跌5.8，药明生物51.35跌5.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1，日元118.78，瑞士法郎0.937，加元1.263，人民币6.358，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09，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9。日经平均指数报26724点，升71点。港金报18120蚊，升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35.87美元，卖出1936.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油塘的茶果岭道就有渠务工程，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油塘道的慢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以及元朗公路十八乡桥底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健威，你仲有冇呢啲机可以听下？ 哦，骑车带有啊。 咁就啱啦，我有啲录音带咧，由细个储落嚟噶，好珍贵噶。 哇，你就犀利啦！呢啲录音带如果保存得好啊，啲声随时好过 CD 噶。 你识欣赏就最好啦。我架车嗰度咧，啱啱有一箱啊，免费俾晒你珍藏。 想知我会点？听实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就知噶啦。 香港大学药理及药剂学系讲师王洁婷， 其实有好多成药咧，例如假设乜乜双风素啦，或者啲止痛药咧，都有共同成分，都系可能退烧止痛啊咁样。记住一样嘢，千祈唔好同时间食多过一个成药。我哋唔希望用一啲舒缓症状嘅药嘅时候，反而调翻转伤害咗身体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翻嚟咧就要讲翻咧，头先我哋讲紧话，即系女仔啊吓，喺咪行街啊，又或者咧就真系要喺自己人身安全上面咧系要小心啲嘅。咁其实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系我试过咧有一次咧系真系好惊嘅，但系咧我就唔系喺街，我系搭的士啊。不过咧我重申一次啊吓，当然十个有九个嘅的士司机都系好嘅，但我嗰次咧我撞到嗰个咧，佢系轻微地俾我觉得嘅就系我自己有呢个人身安全嘅危险啫。事完咧就系咧我搭咗个的士啦，我记得嗰阵时候应该系冬天，咁啊好早天黑嘅，嗰阵时候系讲紧五六点钟咧开始已经天黑噶啦。咁我搭一架车咧就系由呢个广播道，我嗰阵时咧就住喺呢个清水湾道，咁所以咧我就系由广播道咧就要翻呢个清水湾道嘅。咁我一上呢架车嘅时候咧，我已经发觉呢一位嘅的士哥哥咧系好奇怪，因为咧耐唔耐，当佢一有机会嘅话咧，佢就会喺个倒后镜嗰度咧望我。 因为你系艺人啊嘛。 嗱，当然啦，你讲得非常之好，我就觉得就系首先我喺广播道上车，佢可能嘅就系喺度认紧我究竟系边个啦。咁跟住咧，佢言谈之间，佢有时佢又唔会问我就系、是，你系边个边个啊？你系咪咩咩咁样个噃？你系会见到嘅就系佢嘅眼神，除咗喺度认紧你之外嘅话咧，都系有一啲唔系好舒服嘅感觉嘅。我讲唔到嗰种系乜嘢嘅感觉。但总之我就觉得就系我自己，因为系被监视嗰个嘛，自己都会系比较惊少少嘅。好啦， 嗰阵时系几多点啊 ？Sorry， 就系讲紧冬天嘅时候五六点已经开始天黑啦。所以其实咧个感觉系觉得系好恐怖。点解呢？因为你一路去嘅时候嘅话，好啦，我想问一问揸车嘅朋友就会好清楚啦。清水湾道系有两条路嘅，大佬系咪？一条嘅就系新清水湾道，另外一条嘅就系旧清水湾道。旧清水湾道咧就系会比较要上斜坡，甚至乎有机会你系可以一转咗嘅话咧，就会去到另外一啲山边，啱唔啱？去到飞鹅山系咪？ 飞鹅山左转啊嘛。 对啦，好啦，咁如果你新清水湾道嘅就系直转直去啊嘛，系咪？好啦，咁其实咧我就已经去到差唔多。接近有一条有一条屋村嘅，咁嗰时候咧，我就特登同佢讲嘅，我就系话司机哥哥，唔该你去清水湾道嘅话，请你行新清水湾道。咁跟住咧，佢就突然之间唔知点解会着咗，佢话做咩唔行得旧清水湾道啊？我话因为我行开新清水湾道啦，我觉得唔需要你即系屈上去啲山路嗰度咧，冇咁危险咯。我讲咗呢一句之后咧，佢就成个人着晒啦。佢话你当我系咩人啊？咩点解要行嗰啲山路嘅话咧，你就觉得我好危险啊？做咩事啊？而家你小心啲啊！跟住佢就讲呢一句，我就好惊啦。佢话首先我知道你喺边度上车啦。第二， 佢咁讲， 系佢咁讲，佢就系话第二，我知道嘅就系你会去边度。即系你嘅目的地喺边啦，即系我知道你住喺边啦。 唔需要咁嬲嘛？ 就系、是、咯， 唔需要咁嬲。 你惊唔惊啊？ 嗯， 我喺佢架车，天已经黑啦，再加上我已经指定我要行某条路，佢同我拗，佢就话点解我要行一条旧嘅山路嘅话，你话你觉得好危险 咧？我明嘅，佢将你嗰个矛头咧揽上自己身啊，即系佢，即系你口中觉得危险就 系 我危险啊嘛，你觉得我系坏人啊嘛，所以佢就会好嬲咯。 冇错啦，咁其实若果你唔系觉得系咁样嘅话，你又点解会觉得我讲呢一句说话，我系指明话系你危险咧？系咪？我只不过系想指出我想行边条。路线啫嘛，我觉得都 make sense 啊。如果我系一个 女仔 乘客，我系一个女仔，同埋我亦都系要去个目的地，呢条路都行到噶。咁佢就会觉得嘅就系我选择呢条路线，其实就系针对佢话系啦。咁跟住咧，佢系都唔听我讲，佢真系扭咗上去新旧清水湾道。 哇！ 系啊， 咁你咪好惊 咯。咁我就好惊啦，我就话的士哥哥，我同你讲咗，我要行新清水湾道，点解一定系要行旧清水湾道？咁跟住咧，佢就系将头先嗰啲说话佢再重复，我就唔想再重复一次啦。咁我就觉得，咦，佢好似似乎系情绪上面有啲问题。 系 啦，咁我就话我要喺呢度落车。咁跟住佢就話乜嘢啦，乜咁嗰啲人唔出得街嘅。咁我就話我要喺呢一度落車。咁跟住佢就係話， 當時你有冇手機啊？手 冇，嗰陣時係未有手機嘅。 好多年前。 係啦，係好多年前。 因為如果你有手機咧。都或者可以叫到即系打到电话去求助啦， 完全冇。我嗰阵时候我系无助嘅，咁跟住咧就好彩，我都唔知道系咪天意啦。旧清水湾道都有 呢個紅綠燈噶嘛。點不知個就係佢轉咗上去嘅時候，我同佢喺呢一度喺度爭拗緊嘅時候嘅話咧，就突然之間咧就有一個紅綠燈，佢冇辦法唔停啦，仲要係停到嗰啲咧， 窒一窒 停嗰一隻，我就二話不說咧，就即刻開門， 即刻落車， 即刻落車奔走咯。 嗯， 咁我就走甩咗啦。 OK， 我唔知道發生咩事啦。之後就係啊，嗰次我係好驚、好驚、好驚咯。 嗯，其實咧我都聽過一個同事咧，即係舊同事啦，好耐以前，好多年之前講過一個故事，又係發生喺的士裏邊。同樣地都要講聲，咁當然咧，即係個個都係好人嚟嘅。不過間唔中咧，可能會遇到啲咧， 冇錯，我遇到啫，冇錯。係啦，我都重申咗一次， 唔關 呢個行 業 嘅事，真嘅。 嗱，咁嗰個朋友同我講咧，佢話佢有一晚咧坐的士，咁咧就女仔嚟噶，都係女仔嚟。咁啊坐下坐下咧，咁發覺嗰條路線咧唔同佢翻屋企嗰路線係風馬牛不相及，即係覺得越兜越遠啊！你明唔明？佢唔止兜路，係去緊另外一道地方。佢就拍嗰個凳啦，的士客嗰張嗰即係唔係拍個膊頭，即係拍嗰張凳。喂喂喂，你去邊啊？我要去邊邊？呢度都唔近。唔睬佢， 仲驚 再揼油，再去。當時係夜晚嚟。喂，你行邊啊？唔係啊，咁樣一路都唔答佢。咁你驚唔驚咧？如果你係女仔，夜晚 係 一定係落車噶啦。 是啊，但你落唔到㗎嘛，係咪咁跟住呢，即係据佢话返俾我听呢，就话咁啱慢车一经过一个大排档，佢大声呀，阿哥阿哥阿哥，我呢度阿哥，佢求其嗌一个， 因 为哥哥喺度啊，我同佢食嘢，我都系唔去啦。咁我的士佬就可能因为佢呢句说话啦，即係以为真係有佢哥哥喺度啦，咁当时咁慢。 但係有人嘅。 有一扎人坐嚟食嘢， 系咯？ 咦，阿哥阿哥，你食紧嘢啊？ 系咪？ 惊啊！ 都机灵嘅嗬。 机灵之外嘅话，我觉得就系头先我已经讲咗，我就系话，如果系犯罪嘅人咧，其实佢根本系知嘅。你只要就系咧，你督穿佢嘅，同埋你喺嗰当时嗰阵，你求救嘅话咧，佢一定系惊噶。 可能你如果唔喐， 你唔出 声 系啦，咁佢就会有啲唔知道你估唔到嘅嘢会发生咯。 好，冇错吓。 系啊。 好，听紧风骚快人。 我讲完我都仲好惊。 唔惊唔惊。 唔 基本上而家全部都好人嚟嘅， 系啦。我遇过有好多都好好嘅， 好好嘅， 但系嗰次就真系吓亲咯。 喺呢个都市里边，每一天都有不同嘅经历吓，大家有兴趣可以分享一下。翻嚟咧，我哋会有网上情缘。 室外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3%。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日天晴，早上沿岸有雾，日间温暖，吹微风。星期六仍然是温暖的，下个礼拜云量增多，同埋听讲天气咧会骤降，个气温骤降，保重身体，唔好冷亲咯。网上情缘，岁月无声。爱情从来都唔系一条合理嘅数学方程式，一加一未必等于二。两个人相处越耐，未必会更加认识对方，反为本来相爱嘅人，会越嚟变得越陌生。 辗转辗转之间，悄悄爱意冷淡，点点火花再不灿烂。孤孤单单心间，扑扑索索界限，猜猜测测在你双眼，如目光不再交流。如习惯地去忍受，如梦境总有保留，是沉默发生于刺耳头，深深刻刻相识，痛痛快快过后，轻轻率率置诸脑后。恍恍惚惚之间，勉勉强强接受，冰冰的心是我所有。如目光不再交流，如习惯地去忍受，如梦境总有保留。是沉默发生于刺耳头，是长夜两者装作无忧。 当你好想同一个人一起的时候，最初是出于爱情，然后当日子一日一日一年一年地过去，你已经忘记这个初心。当爱情变成一种指定动作，当在一起变成一种不能够改变的现况，当一切成为习惯，当爱情仿佛已经离开的时候，你要选择的是继续有这种习惯，还是离开。 长夜，两者装作无忧，装作的邂逅，终不可一起再走，不可纵意，也未长久，似沉默发生。情不再流走。 网上情缘，岁月无声。原来当相处已经有一种无形压力的时候，大家只是等着对方讲一句分手。今日他告诉我，他认识了第二个，我一方面觉得很解脱，一方面又觉得有一种讲不出的悲哀。我真的已经分不出我到底喜欢这个结局，定是宁愿大家从来没认识过，我会更加开心。 心突然的隐隐痛，如空月来了阵寒风，没法强忍看你偷泣的眼，看你朝思夜盼，我再蠢都会懂，明知是仍舍不得你，我亦宁愿让情有失而终。若你要走，你只需讲一句，对我狠心地去，说爱今天故纵。怎么偏躲于漆黑中，让我永远看你看不懂，再不想担心，也不想一切被动。男人像是两意于街中，望你忐忑因他出现失控，而男人最痛，男人最痛，算这种。 质而走。若你要走，你只需讲一句，对我狠心地去，说爱今天告终。 白宫话，今次会谈系作为保持美中两国持续开放沟通渠道嘅一部分。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较早时表示，习近平将应约同拜登就中美关系同双方共同关心嘅问题交换意见。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46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土病例有2388宗，其中吉林佔最多的1834宗，福建113宗，广东74宗，包括深圳69宗，东莞4宗和珠海1宗。新增1904宗无症状感染个案中，1742宗来自本土，吉林有792宗，上海203宗，河北和山东亦有过百宗病例。内地至今共126234宗确诊，4636名患者死亡，104600几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雾，日间炎热吹微风，展望听日相当温暖，下周初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今早有雾，港内的能见度曾经降至200米以下，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00点，跌了401点，成交金额7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5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97点，跌9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3.04跌咗1.68，腾讯控股376.2跌咗13.8，美团148.8跌8.4，盈富基金21.3跌3.8，阿里巴巴96.75跌5.25，李宁61.1跌2.85，友邦保险79.15跌7毫。融创中国5.98跌2.7，药明生物51.55跌5.05，京东集团236.6跌17.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1，英镑10.291，瑞士法郎8.346，澳元系5.766，加元6.198，新西兰元5.383，欧元8.6699。每百日元兑港元6.58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295。日经平均指数报26724点，升71点。港金报18120元，升咗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3.51美元，卖出1934.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咁但系影响到而家公主道过去嘅车龙咧都几长噶，排到去红磡警署噶。重复多次，就系红隧嘅九龙去港岛方向管道快线坏车拖走咗，咁但系影响到而家九龙入口啦，仍然系比较挤塞。咁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而家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而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油塘的茶果岭道，由于有渠务工程，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着油塘道的慢线就封闭，经过小心。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屯赤隧道出口方向机场、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葵涌道马加烈桥底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同埋元朗公路十八乡桥底方向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大家好，我是李一勤，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无论任何天气， 家人都会为你遮风挡雨。 晴天、阴天、雨天，我在何地亦都会等你。 无论是乜嘢天气， 无论是夏季、冬季、春季同秋季， 我哋风骚快活人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每日都会陪住你， 就好似屋企人咁为你遮风挡雨。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为你全家不停打气。 二台话你知， 你觉得澳洲粉红希腊湖好，定系玻利维亚红色嘅科罗拉达湖好啊？ 哦，你想去睇湖，点解唔考虑下印尼嘅三色湖呢？ 印尼三色湖， 佢系位于印尼佛罗勒斯岛上面嘅克里木图火山口，系三个彼此相邻嘅湖。 我找到了，这个湖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三个湖水的颜色是经常都会有变化，可以由蓝色或者绿色变成黑色又或者红色。 是啊，专家解释湖水颜色之所以会经常转变，是因为火山活动产生的气体和湖中矿物质发生化学反应。 这三个湖泊各自都有一个名，分别叫青年湖和幽灵湖以及老人湖。 印尼就曾经发行过5000印尼盾纸币去记录这个这么神奇的三色湖。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Hi， 我就是 Uncle Ray。 开心是什么？得闲扭开收音机听风骚快活人就会开心了。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风骚快人啦，11:13吓，咁啊直播室有梁家章、李丽蕊啦，另外咧马小强就喺呢一个屋企 work from home。不过咧，我哋都有啲关于咧呢个疫情啦，同埋医管局嘅一啲嘅 抗疫嘅资讯， 冇错，同大家讲讲嘅，系咪？ 好啊，交俾你，马小强。 好，为咗加强支援社区嘅确诊病人，落实分流分层照顾患者，医管局咧就启动咗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就協助治療因為較輕微感染症狀而需要獲得醫生 診症服務的社區確診病人，除了一般的預約電話之外，醫管局23間指定診所早前已經特設關愛預約專線，給一些較高風險的患者，例如70歲或以上的長者、5歲或以下的小童、懷孕28週或以上的孕婦，以及免疫力受抑制的病人，例如曾經接受器官移植、患有免疫系統減弱的疾病、或者長期服用減弱免疫系統藥物的病人，預約醫生的診症服務，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治療，舒緩病徵。 好，我講了，跟住有見指定診所一般預約電話和關愛預約專線需求龐大，太多人了，由今日即是18號上午7點開始，確診病人除了透過上述預約的途徑，亦都可以透過 HAGO 流動應用程式裏面的預定指定診所預約這個診症時間的。這個手機程式是會24小時不停運作，所以不需要怕說晚上有沒有人聽，不需要怕的。預約界面上面會提供實時診症名額俾个病人参考，以进一步方便病人预约指定诊所服务。现阶段上述嘅预约程式系适用于曾经使用医管局服务嘅病人，稍后时间咧亦都会扩展到其他有需要嘅病人。有需要嘅人咧，只需要下载 HAHA 即系 H 同埋 A 两个英文字母啦 ，Go 咁样 GO 吓，注册成为正式或者基本会员咧，就可使用呢个预定嘅指定诊所功能进行预约噶啦，亦都系使定预约指定诊所手机程式嘅叫做为他人预约的选项，为其他有需要确诊的病人预约诊症的时间。好，讲完了，所有资讯。好， 好。 你又知不知道 第一回合梁博士？ 好，来到来到这个哈。首先呢，我係啦，今日嘅我呢、這个你又知唔知嘅题目呢，就係、是、一啲叫做民间传说，并不是一个有科学根据嘅事实嚟㗎、所以大家就话就唔好挑战，喂冇听过喎，咁样。 即係嗰啲都市传说啦。 都市传说。 係咪 例如乜嘢呢？例如话新年唔好洗头囉。例如咁咯， 冇得解嘅。 你冇得同我搏嘅 ，OK 嚇。唔好拗， 唔好拗嚇，唔好話喂唔係嘅，冇理由嘅咁樣嚇。 係，洗咗之後又點咧？咁係咪？ 呢個係日本嘅一啲都市傳說嚇。日本人嚇，唔係我哋香港或者邊度嚇？日本人通常夜晚係唔會剪指甲嘅，剪就日頭剪，夜晚就唔剪嘅啦。你又知唔知點解？因為四个答案，第一，据闻剪指甲的声音啪啪啪是会吸引啲鬼魂嚟收听， 惊啊！ 第二，因为人剪咗指甲，阳气会减弱，因为你少咗一啲身体嘅部分啊，容易吸引幽灵来犯。因为晚上剪指甲，日文发音啊，即系夜晚剪指甲呢句说话发音，同英年早逝系好相似。第四，因为晚上剪指甲呢一句说话嘅发音同撞鬼好相似，所以佢哋就唔敢夜晚剪指甲。到底系边个咧？ 我系会 你婆婆， 我系会将佢收窄嘅范围喺第三同第四咯。吓，我觉得 英雄所见略同。 咁系究竟系英年早逝啊，定系会撞鬼？我觉得系撞鬼。 我都觉得系撞鬼。 啊哈。 三 撞鬼啦， 三系唔系啊？四先撞鬼啊！ 四先系撞鬼啊！三系英年早逝啊！ 啊，对唔住，好。 咁你两位都系四， 你系三定四啊？究竟 撞鬼， 你系撞鬼系咪？ 我记得系一丁先生讲过俾我听，佢冇讲俾你听咩？ 冇啊！ 我唔识佢啊， 系 我 唔识， 我 冇你 咁多大官贵， 冇你识咁多大官贵，系啊， 冇 错， 我哋呢啲平民百姓，矮民一个， 你系伟人强系咪？我哋点同你相比啫？ 都系一个普通人嚟嘅啫。 OK， 好，拣定未？ 系 咪四？ 我系四， 系发音 吓。 好，答案 正确答案系 错嘅。 哦哦， 剩低 两个都错啊！ 你两个拣啲同一样嘅答案、啊，你瞓醒未啊？阿马小强先生，咩两个都错啫？因为你两个加同一答案，咁错梗系两个都会错啦。 佢答你话好混乱，呢度哦好冇嘢啦咁。好唔紧要，唔紧要。吓佢英年早逝系咪？好，我想嘅就系阿梁博士可唔可以重复一次嘅？ 好 A B 咧。 嗱，而家剩低三个答案嘅啫。 嗯。 首先你知唔知头先你话要拣同一答案啊？你知唔知先？ 你知个嗬？ 我知。 系咯，咁你点话好混乱呢？ 好啦，三个答案。 好 ，OK。 第一，剪指甲的声音不会吸引鬼魂来犯，即等于相传你听一些某啲咧香港嘅咧。有啲机仔咧播嗰啲声咧，人哋话会吸引佢嚟听噶嘛？ 系啊， 嗱相传噶咋吓 啦。但我真系听人哋咁样讲。 相传噶咋 吓？因为嗰啲嘢系中意听你念经声啊嘛。 第二，因为剪咗指甲，你嘅阳气会减弱，吸引幽灵来翻。第三，因为呢一个说话，晚上剪指甲同英年早逝系好相似，喺日文嘅发音。 系 ，OK， 咁佢就拣英年早逝。而家 咁你拣第二 ，OK， 好。 你清楚未啊？清楚啦，嗬。 清楚。 二系咩啊？ 因为你剪咗指甲， 唔系我问佢啊，佢知唔知道二系乜嘢啊？即系佢以为系佢想拣英联早逝，但系佢其实只系 C 啊嘛，但系佢拣得 B，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大佬吓？因为佢好混乱啊嘛，咁我想同你搞翻清楚啫吓。 唔系佢因为就嚟翻嚟咧，佢太兴奋， 减弱啊， 嗯，阳气减弱， 阳气减弱 ，OK。 李丽睿， 咁我就拣 A 啊 ，A 系啦，都冇人啊， 都冇人啊， 哎呀，原来真系英联早逝啊，冇错 啦。就因为发音系同英年早逝好相似，所以佢哋唔敢夜晚剪指甲。唔好意思啦，你拣嚟拣去踢咗个正确答案走， 永远都系咁嘅好邪。 OK， 翻嚟有李依丽要出题。 Yes。你要的都带走吧，也想。我怎么是我？曾经也笑过，最近才哭过，你懂吗？我的心很复杂，我长大了，我并不傻，眼睁睁共度的烟花，转眼间散落我脚下。你说我们都是。散的都留下伤痕，回忆梦里你笑得最真，三只离合还是一家人，心很复杂，我长大了，我并不傻，眼睁睁共度的年华，转眼间散落我脚下。我不想要那么复杂，只想一起坐在沙发。 知唔知？好啦，到李丽瑶出题啦。 好啦，嗱，咁其实咧，而家同大家要讲嘅呢一条题目咧，就同呢个食物系有关嘅。咁啊，唔知道两位咧中唔中意食川菜咧？ 唔麻麻， 因为好辣。 系啊，冇错，我食唔到，我食唔到。 好啦，嗱，川菜咧有一个非常之出名嘅餸菜咧，就叫做宫保鸡丁，大家知唔知道啊？ 知道。 吓，其实就系 空泡 chicken， 唔知咩嗰啲外国人咁叫空泡 chicken。 系啦，系就空泡 chicken 啦。咁咧就有嗰啲腰果啊，有啲辣椒一嚟炒噶啦。我自己本人就好中意食嘅，因为我好中意食辣。 嘢。咁、宫保鸡丁咧，原来咧就有一个典故喺中间噶噃。想请问，点解会叫做宫保鸡丁咧？宫保究竟系指乜嘢咧 ？A 地方名 ，B 官名 ，C 人名 ，D 鸡名。鸡名即是个意思嘅就系话，原来有一种叫做宫保鸡，我哋成日都会香港会有时会买到啲咩清远鸡啊、加味鸡咁样，就系咁嘅意思啦。究竟宫保鸡丁嘅宫保系指乜嘢咧？ 官名， 请选答。 官名，官名，我估官名。 好，咁啊，小强就系讲人名系咪？你系估官名嘅，有人啱。正確的答案就是 阿寶仔，我同佢好熟噶，佢成日整 我知道你識阿張寶仔嘛？ 係啦，冇錯，你好明顯識嗰個咧，那個就係張寶仔啦。所以咧就係你係答錯嘅，正確嘅答案係大佬嘅官名。 啊、多謝。 係啦，嗱，講一講個古仔嘅來源啦嚇，就係、是、清代有一位叫做咧就係丁寶徵嘅人咧，因為啊佢遇敵有功啊，被封為咧太子小寶嘅，所以呢啲人就會叫佢做咧就係丁公寶或者叫做公寶。佢對於呢一啲川菜菜咧，亦都系非常之喜欢，咁所以咧就钻研到咧，有一次宴客嘅时候啊，佢就将嗰啲鸡咧就切成咧就系一粒粒咁，跟住咧就系用一啲咁样嘅辣椒啊，甚至乎嘅就系有一啲嘅腰果一齐炒，啲人话哇好味啊，好味啊咁样，就命名呢一个名菜就叫做宫保鸡丁啦。 作为一个食嘢嘅人咧，我成日有个咁样谂法噶，某啲辣而出名嘅餸，例如吓冬阴功汤咁样系辣噶嘛，成日都谂，点解佢哋唔即系啲即系谂埋啲唔食辣嘅人，俾一啲叫唔辣或者少辣嘅 version 咧咁样样，即系话有辣嘅冬阴功汤或者唔辣嘅冬阴功汤，但可能喺佢嘅角度。唔辣就唔系冬阴功汤啦，咁样系咪啊？即系 我赞成啊，系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有时有啲菜嘅就系要一种辣咧嚟去调出嗰啲味。如果你系要将佢攞咗嗰种辣嘅话，就唔系嗰样。 因为我又想试嘅，例如话担担面系咪都辣噶？ 担担面辣。 我但有啲有，我记得有间铺头咧，佢有辣嘅 version， 有唔辣噶嘛，即系你可以叫唔该，我要担担面，不嗱，我要唔辣噶，咁、我觉得会你可以多啲选择俾人咯。 我就会觉得，譬如可能你用冬阴功汤嚟去作为一个比喻咧，就会比较有少少唔系好啱，因为其实咧，你话即系冬阴功汤，佢食饮乜嘢？饮佢嘅就系泰国料理里面嘅酸，再加埋辣啊嘛、如果你攞走咗个辣嘅话，咪唔系嗰样嘢。 不过都有啲铺头嘅冬阴功汤系冇咁辣，但有啲真系辣到命都冇埋。 冇咁辣 ，OK， 但系你唔可以攞走个辣。 马小强咧，你会唔会有时都想试下啲好出名嘅辣餸噶，或者辣汤啊？ 我最巴闭就系食水煮鱼，喺嗰啲汤上煮鱼、我觉得好好食。浸住汤嗰阵我又食唔到啦，因为太辣。 好啦，喂，嗱，争取时间吓， 到你啦， 系啦，你嚟啦。 嗱，一个香港地方名大埔，即系太埔。原本咧，原来叫做大埔噶，即系一步一步行嗰、那个。点解咧？第一，原來咧大埔以前咧好耐以前咧好多水浸嘅，啲人要成日大埔攔過。第二就係原來咧大埔好多樹林嘅，之前好多野獸出現嘅，啲人就話哇快啲走啊！大埔走過啦。第三，原來咧嗰陣時咧林村有一個做嗰啲煲好出名嘅，嗰陣時石崗好多軍營嘅要做啲大嘅煲嘅，太煲太煲咁樣樣。其實咧個煲字就變咗煲，即係太煲啦。咁第四咧就係話，原來以前大埔係近海嘅，吐露港嗰度咧，咁好多船埋岸嘅，咁啊因為咧啲人就心急上岸，個未埋岸咧就一大步跳咗上個岸嗰度啦。四個答案，第一 A 好多水浸，大步跳過；二好多野獸，大步快啲走；第三原來有人整大煲好出名嘅，所以就叫大步啦。第四就係話近海個船泊岸。未到岸咧，啲人已经大步跳咗过去啦。 明白。四个选项当中有三个其实都有讲紧嘅就系、是、大步啊，系、嘛？ 算啦，我拣四咧，我都唔知道 啊。撞其实我都系撞嘅。我拣大刀啊。 一个大刀， 一个 C 一个 D， 一个 C 一个 D， 两个都错。 哦 ，OK， 咁啊就即系 A 啦，咁我拣 A 啦， 就碎头嘛，咁我拣 B 啊。 系啊， 系啦。啲系啱嘅，因为咧，原来树林咧嗰啲系全大埔咧有老虎出没啊，所以就话大。 哇，好好嘅提出， 哇，好好听啊！你讲得好清晰啊， 系啊，冇错，完全清楚， 哇，简直系长知识啊， 系啊， 多谢你嘢喺你身上， 阿尼罗何博士，多谢晒， 多谢。佢未讲完啊，你讲啊，你讲埋啊， 讲完啦， 原因 讲完啦， 哦。 讲完噶啦， 讲完噶啦，哦， 喂，好啦，再 因为树林咯，好多野兽咯， 哦，再预告下嗱，今日咧即系百无禁忌吓，咁啊讲下啲中国嘅殡仪嘅仪式啦，或者系即系可能系啦，祭祖啊、拜祭先人啊诸如此类嘅东西，咁一阵间咧，我哋就会有一位咧殡仪业嘅顾问啊，咁啊做咗好多年呢一行噶啦，有啲嘢真系原来咧。佢其实佢传咗题目俾我睇嘅，但我唔佢冇俾答案啊。 但系点解次次啲嗰啲 guest 都系咁样做嘅？你叫佢哋唔使嘛？ 因为佢哋唔知道个方面啱唔啱我要求。 哦，明啊明啊。 但我都同我第一时间叫佢讲唔好俾答案我，我都系立咗。 因为你要玩啊嘛。 我立咗一题啫。我讲一样嘢俾你听啊。咁我细个嘅时候咧住唐楼，唐楼即系冇 lift， 净系得楼梯。 我知。 仲要系好啲战前嘅旧楼，咁会点咧？就系话咧，佢夜晚咧系黑掹掹。佢嗰時又冇所謂管理處，冇管理處啦，都係靠啲自己住户換嗰啲燈膽啊。但如果呢排冇人換咧，總之黃色黃金金嗰啲， 護士燈膽咯，以前 壞咗咧係 可能得， 壞咗係會冇人換嘅。 哎呀， 有一晚喎，我睇完戲翻嚟咧，我仲係讀緊中學，咁啊壞咗燈膽喎，成條樓都黑掹掹啦。咁你幻想一路行，即係摸住嗰啲木嘅手柄啦，跟住去到我住四樓，依家最高噶啦，依家轉彎。因为全楼都黑掹掹啊嘛，有两支白蜡烛，一层楼两户嘅啫，即系对户啊。我屋企对户就动咗两支白蜡烛喺门口。咁你谂啊？ 你知道咩发生咩事啊？ 吓到濑尿，几乎 人走咗。 系啊，人哋走，但系你黑掹掹嘅楼梯，夜妈妈动两支白蜡烛喺个楼梯，掩掩样，哇！你谂谂， 有冇吹熄佢啊？ 几恐怖啊！我到而家都记得。 个画面 啊， 系啊，有时有啲细细个嘅画面系到今时今日都记得噶。好，一阵间翻嚟，我哋再玩个，你又知唔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喺亚博馆做医疗工作嘅老人科专科医生佘达明话，馆内300多名长者要照顾多过医疗需要，认为系资源错配，并唔理想。佢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馆内嘅长者多数患有不同嘅慢性疾病，新冠病症唔系好严重，但较多需要照顾，包括一日三餐、大小便同埋皮肤护理。認為長者回熟悉的老人院或者屋企是比較好，因為他們在陌生地方會感到驚慌，很多長者不想吃東西，對員工亦都感到陌生。立法會議員江玉寬在同一個節目說，收到求助個案主要是家屬聯絡不到原本在亞博館轉到北大嶼山醫院的長者，不能夠跟進情況，他希望溝通上可以做得好一點。他又說家屬亦都關注長者在亞博館的護理情況，例如院舍長者未必會隨身攜帶食開的藥物，又建議在亞博館增加臨時設施，例如流動沐浴間，方便長者沐浴，令家屬安心。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在本台醫生與你表示，本港第5波新冠疫情的高峰可能已經到了，但有機會橫行一段時間，如果慢慢回落至幾千宗可能要幾個星期，如果要到幾百宗的個案可能要個幾月。被問到天氣轉熱是不是有助抑制新冠病毒存活，袁國勇說，病毒在高温下一段长时间会死亡，不会对人体构成感染伤害，因此如果要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最好是在天气热的时候，而现在已经很接近。他又强调，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需要等待很高的接种率，确保长者或者长期病患者在社区感染到而需要到医院求诊的机会是低，同时对公共卫生和医院服务的影响减到最低。本港失业率升至4.5%，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话，上个月疫情急转直下，估计单喺二月已经有3-4万人失业，预期未来数字会再上升。邓家彪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形容，失业海啸系正在起浪，未到最高位。一啲雇员虽然冇被解雇，但冇机会开工，亦都有食肆员工一个星期只系得一两日开工。佢希望政府推出10,000元嘅临时失业援助，除咗以个人 申请，亦都希望以双轨制加入家庭计算，当家庭收入跌到某个水平就可以申请。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个节目说，二月的失业情况完全反映第五波疫情，对表列处所、饮食和零售业等冲击好大，如果疫情继续，估计三至五月失业率会持续上升。他又说，一旦疫情持续至五至六月，担心失业率会超过去年二月的高位 7.2%。 当时很多食肆中午仍然照常营业，但现在很多已经全日关门。深圳市昨日新增69宗新冠病毒确诊，36宗无症状感染个案。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王强表示，已经完成两轮全员核酸检测，绝大部分个案在封控、管控和集中隔离点的核酸筛查发现。部分区域已经连续几日未报告新增病例，认为疫情防控形势整体可控，但全市每日新增病例仍然处于相对高位，社会面个案仲未清理，面临的疫情输入和反弹风险仍然存在。他又说，部分已经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地区的企业单位会恢复正常工作秩序和生产，其他地区要用最少代价实现最大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加大企业服务力度，保障企业有序生产经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沿岸有雾，日间炎热，吹微风。展望听日相当温暖，下星期初云量增多，同埋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60点，跌540点，总成交金额83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65点，跌1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2.52跌2.2，腾讯控股373.2跌16.8，美团144.1系跌13.1，盈富基金21.16跌5.2，阿里巴巴95.6跌6.4，融创中国5.93跌3.2，李宁60.05跌3.9，友邦保险78.95跌9，药明生物51跌5.6，京东集团231.6跌22.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2，日元118.79，瑞士法郎0.937，加元1.263，人民币6.361，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08，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88。日经平均指数报26724点，升71点。港金报18100蚊，升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31.21美元，卖出1932.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啊！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排到去龙门居。重复一次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排到去龙门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黄竹坑道有道路工程，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介乎欣尖记大厦同埋维他大厦之间嘅中线暂时封闭，咁驾驶人士就需要留意翻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赤隧道出口方向机场、干诺道中友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佳景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十八乡桥底、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要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大家好，我是黄丹妮。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廉欣。 Hello， 大家好，我是余香莹。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 Man 王健。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y 郑欣怡。 Hello， 我是 Baby John 蔡。 Hello， 大家好，我是彭嘉丽。 Hello， 大家好，我是 Yanny 陈永欣。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俊豪。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李恒毅。 Hello， 大家好，我是 JB 洪奇俊。每个星期六下午四点到五点，我都会连同我的专业团队一起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大家分享终身美丽的秘诀，有定你啦。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继续翻嚟个你有知唔知之前呢，亦都系有一则嘅就系强制检测公告，香港仔鸭脷洲村嘅利宜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咧就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 好啦，翻嚟我哋嘅你又知唔知咧？咁我哋今日咧就会有位嘉宾嘅吓，咁而呢位嘉宾咧就系一啲殡仪服务吓华丽告别嘅顾问阿 Ben 啊 ，Hello，Ben 你好 ，Hello， 早晨， 你好你好，欢迎， 多谢你今日啦，我哋嘅名人版嘅发问问题嘅阿 Sir， 冇错啦， 系啦，好阿 Ben Sir，我哋嚟咯， 好准备啦噃，嗱，我哋而家开始， 准备， 好，有请 Ben Sir 发问， 我准备咗几条问题嘅， 好， 系啦，咁就有请阿主持人可以试下去解答啊。第一条问题，咁就一个丧礼咧，应该究竟应该用什么宗教仪式去进行咧？即系譬如话有西式、中式啦，或者用咩宗教啦？我哋叫吓， 用咩宗教进行 呢个宗教嘅仪式？ 系 啦。咁我有四个答案俾你哋揀嘅。 好。 咁第一个咁就应该跟返佢配偶嘅宗教信仰啦，因为两个系最亲嘅啦。 冇错，跟配偶嘅。 第二个答案係啦。第一个是跟配偶。 冇错。 第二个呢就跟长子嘅宗教信仰啦。因为长子的孙嘛。 冇错。 第三个跟返佢自己嘅宗教信仰。第四个答案呢咁跟返父亲啦。 哦，即系跟佢，如果 送父亲生佢出嚟啦。 哦，即系跟佢父亲。 Ben Sir，我个问题想问，你而家讲紧呢一样嘢系咪就 系 话，往生嘅嗰一位朋友嘅话，如果佢冇讲清楚佢自己嘅意愿系啲乜嘢嘅时候，可唔可以咁讲啊？即系一个咁样嘅条件之下嘅话，我哋先至会谂下嘅就系话，应该要跟一个乜嘢嘅宗教或者乜嘢形式嘅丧礼去办一个乜嘢形式嘅丧礼，啱唔啱？ 佢冇講到嘅，其實佢有冇講到好？原則上一個根據傳統嚟講咧，一個 即係中國嘅傳 統嚟講，明白。 佢有冇講到好？應該用乜嘢為之最啱嘅咧？ 我最正常咁諗，梗係根據自己咯。 冇錯啦，我意思咪就係話，一定係點解會有得有選項咧？係 啦，點解會跟？ 如果你話有傳統嘅話，咁就好難講啦。 哦， 跟住爸爸， 我估自己， 我估跟爸爸。 我同有兩個估自己，有一個估爸爸。 有冇人啱啊 ，Ben Sir？ 好。有自己是啱的估自己 哦、oh, okay. 因为呢其实这个是尊重他自己的宗教信仰那就不应该跟别人的譬如说他有十个仔那些仔都不同宗教信仰那你没理由做了那么多样东西嘛 但是这样 Ben Sir 是跟先人 如果他自己没有宗教信仰呢即如果他是没有 办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丧礼、 如果是没错了 叻叻啦吓， 啱啦，就系冇宗教 系啦，系啊，有噶嘛，有呢一种噶嘛， 知道， 冇宗教信仰噶嘛。 我哋叫唯新教咯，我哋呢行叫嗰样嘢叫唯新教，即系冇任何宗教信仰嘅。 哦，好， 系啦， 好，多谢 Ben Sir。第二条咧， 咁我哋第二条，好，咁就譬如话我啦吓，我自己今个月生日，咁我可唔可以出席拜祭咧？可唔可以去殡仪馆拜祭咧？ 人哋叫红白相冲啊！ 四个答案， 生日 系啦，系啦，自己生日系红字嚟噶嘛？原则上系啦，咁咧我一样有四个答案吓。第一个 當然可以啦。我哋後生仔今時今日百無禁忌啊嘛， 嗯， 係咪？ 嗯， 係啦。第二個梗係唔得啦。頭先阿 Michael 都講咗啦，紅白二事唔可以相沖噶嘛。 嗯。 第三個都好難講嘅，都唔係好肯定。總之我睇心情，我開心我咪去咯。我心情唔好我咪唔去咯。 嗰日得閒就去啦，咁 失勝而 係啦，得閒就去。 係啊， 冇錯，即係睇自己啦啊。第四個可以嘅。只要嗰日唔系你生日正日咧，即使嗰个月系你生日都可以出席嘅。 嗯，生日啊，哎 ，Ben Sir， 我谂 我拣四，我觉得唔系撞正就得噶啦。即系如果个苦主知道佢都唔高兴嘅， 好难答我呢条嗬。好似个个都似咁样嗬。 因为咧，我真系听唔同嘅人讲过唔同嘅嘢咯。 嗯， 系 啊，嗱、 啊，有啲人所谓讲嘅就系红白意思，讲紧嘅就系生日其实系 OK 嘅，但系如果你结婚啊，反而系咁样系唔得。 咁啊， 嗯， 我拣 撞嗰日就， 我拣红白相冲啦，我拣 诶、我觉得系可以嘅，系 我 拣可以去， 我拣四， 可以去， 所以就系拣四，可以唔系嗰日咯， 即系四， 嗯， 系 好，正确答案系咩 ，Ben Sir？ 都开估啦吓， 好， 等先啦，最。正確答案呢就是可以的。 哦， 只要嗰日唔系正日，系啦。 哦，即系你系咪同阿小强一样啊？ 唔系，佢系D， 我系 A。 哦， 我系话系可以去嘅。 嗯，即系 正确答案应该系 D。 哦，马小强 即系如果系嗰日嘅丧礼嘅话，系撞正你嘅生日同一日就唔可以，系嘛？ 系咪啊？ 系啦，嗱个原个冇错冇错，只要唔系同一日就可以噶啦。因为其实呢样嘢你亦都可以牵涉到，譬如话啲仔女啦吓，或者啲后人嘅生日啦。如果既然你讲到咁样咧，如果真系唔得嘅，同一个月唔得，譬如话佢屋企家庭家族大啲，有十二个人唔十二个月都有生日，咁系咪丧礼唔进行咧？其实唔系噶嘛， 又 系啦。咁其实系啦，对嗰个生日嗰个人嚟讲咧，其实佢系对佢自己系一个好事，系好事嚟嘅。OK。系、啦，但系点解话唔可以出席白事呢？好多时其实因为所谓嘅红白相冲，系因为你心情原则上应该好嘅，但系你去一啲比较伤感嘅地方，咁咪有个冲撞喺度咯。咁、只要唔系嗰日，就原则上就冇问题噶啦。 即系 Ben Sir 嘅意思话，就冲撞系在于系咁样嚟嘅， 系嘛？系啦， 即系、我又要扮紧红事嘅时候，咁我又要出席一啲白事嘅仪式咧，你又咁应该开心定唔开心咧？咁、 不过 Ben Sir 头先阿李丽蕊都讲咧，反为咧婚宴咧就。即系多数唔系就相冲得劲啲、 如果结婚需唔需要避开啊 ，Ben Sir？ 相冲咧，嗱，如果结婚嗰个人咧，原则上譬如话佢就应该系一个月之内都唔可以去嘅。咁调翻转啦，如果系有人白事啦，我哋讲紧嗰啲披麻戴孝嘅人啦吓，或者系即系嗰啲仔女新抱嗰啲啦。正常嚟讲咧，就最好系佢嗰个先人过身计一百日先好出席咯。 一百日、 正常今时今日， 反而你要 撞要三年吓， 系啊。 同埋咧，同埋咧，啊， 其实。 阿、Ben Sir， 如果有先人过身咧，譬如话爸爸或者妈妈，仔女系几耐之后先可以结婚啊？即系佢本来谂住结婚，哎，点知先人走，突然间走，佢咪即刻要拍停晒，要等几耐先可以真系执行婚礼噶？ 嗱，古代嚟讲三年，所谓嘅守孝三年，系、啦，古代吓，我哋讲嘅古代，现代嚟讲咧，其实你知啦，你一个婚礼嘅进行，其实你筹备咗讲紧以年计噶嘛，一两年去，又要 book 酒楼啊 ，book 酒店啊，各方面啦。咁所以今時今日咧，其實係冇咁注重嘅。當然最好都係要一百日啦，一百日， 一百日， 即係過身計一百日係啦。如果改到就改啦，如果改唔到咧，其實都係睇睇嗰個人嘅身份啦。即係譬如話仔直屬親屬嗰啲要披麻嗰啲咧，咁就尷尬啲咯。如果孫嗰啲咧，因為佢唔需要披麻，即係如果披麻嗰啲我哋叫大孝啦，唔披麻嗰啲咧。都叫本普通嘅屋企人上孝咁样计啫，咁都还可以。 因为佢要大孝，佢就要守孝啊嘛，系咪？ 明白，起码一百日， 冇错， 好， 明白。 咁所以最好系一百日咯，吓。 明白晒，好，我哋又第三条啦 ，Ben Sir。 好，嗱，第三条咧就应该会难啲噶啦，吓，咁啊有个心理准备啦。 头先都难啊， 但系真系长知识，可真系可以学到嘢。好，第三题， 你哋都好叻啊！ 有人答中啦。 如果家屋企有人过身啦吓，通常今时今日如果系拜神嗰啲仪式咧，咁门口会点蜡烛噶嘛？ 系 咪？咁嗰啲蜡烛咧，究竟要用白色嘅蜡烛啊，还是系红色嘅蜡烛啦？ 即系两个选择，一系白色 噶，系啦，冇错啦。啊，第一个答案 系 红蜡烛，因为先人过咗六十岁啦。第二个答案白蜡烛，人六十岁留下， 嗯， 佢 缴税啦吓，呢两个答案系。 嗯。 第三个答案 C 啦，发蜡烛，因为系布桑嘅，系唔可以用红色嘅。 嗯。 人哋以为你拜神。 嗯。 第四冇所谓啦，红白都得，买到乜嘢就用乜嘢啦，总之系蜡烛就得噶啦。 我估白蜡烛。 我估 A。红蜡烛。如果先人系少桑，系可以用红蜡烛。 系咩？ 我估。 嗯。 佢嗰個蠟燭係有個名嘅，唔知咩油酥嘅，我唔記得咗。 我唔知道， 我都記得係有人用紅色 的。真係㗎，紅蠟燭啊！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少桑就是紅蠟燭啊！ 因為第一個 A 嘅選項嘅就係、是，如果先人係六十歲或以上嘅，就要點紅蠟燭，問啱唔啱啊 ，Ben Sir？即系你个选项系 啱， 系咪？系啦。 呢个选项系咁。 而 B 就系点解要用白蜡烛？就系佢嘅系 六 十岁以下就要用白蜡烛，系嘛？ 系啦， 吓有呢两个分别。 冇错， 好有。 所以答案可以有两个噶，即、 嗯、 系你可以选择两个正确答案。譬如话你一，其实同一时间可以正确嘅。 嗯。 系啦， 嗯，咁我拣 A 同 B， 我拣 A 同 B， 系啦，即系如果系、 okay. 如果系少桑嘅六十岁或以上嘅就系、是、红蜡烛、嗯，如果系六十岁以下嘅就要搭白蜡烛。 嗯，我跟， 嗯， 我跟你呢， 你跟我， 跟 嗯， 我拣 第四， 即系红白都得， 红白都得， 系啦，佢觉得红白都得，系有冇人啱？ 嗯，冇人啱嘅， 吓冇人啱， 先系应该系啦，嗱。我可以讲解一下啦，嗱，其实究竟嗰支蜡烛，我哋首先要理解嗰支蜡烛系乜嘢用途先啦吓。其实咧，佢有最主要有两个用途。 我知道我知道 ，Ben Sir， 俾我估。 好， 佢系咧等带佢翻屋企，带佢翻屋企。 系引路嘅。 引路嘅。 嗯，系。 引路嗱， 啱 呢个第一个用途就是你头先讲啦，就回魂，有点烛光去引佢翻嚟，啱晒。 系。 第一个，咁第二个咧，又试下。 第二个。 讲俾其他啲人听，呢度有人做紧丧事。 都啱，哇！好叻，你哋真系好叻，啱啦！你呢个真系阿李师姐讲嘅嘢就叫布桑啊，即系话俾人听屋企有白 布， 系啦，咁啊最主要呢两个用途啦吓，咁、 嗯、 我哋就讲解究竟系红定白啦。咁、 嗯、 如果系阿 Michael 讲嗰个用途咧，其实红白都得嘅，因为有点烛光就得噶啦， 系 系咪？咁、嗯、啊就总之你无论你红又好白又好，都有点烛光去引佢翻嚟嘅。咁、 嗯、 啊，如果系阿李小姐讲嗰、那个。问题咧，嗰、那个答案咧、嗯，其实你就要谂清楚啦。究竟红色究竟做唔做到呢样嘢啦？ 因为布桑 啊嘛，嗯，布桑系啦，古代嚟讲其实冇蜡烛噶嘛， 系 咁佢哋屋企嗰啲大户人家佢点样布桑咧？你谂下， 挂灯笼， 灯笼嘅 白色 系啦， 白色灯笼，嗯， 冇错啦。咁佢其实唔会挂红色嘅，红色好似办喜事咁样嘅， 系 挂白色灯笼。咁你引申到今日嚟讲咧，其实原则上应该用白色嘅，佢就唔关个年纪、嗯。其实一二嗰两个答案咧，六十岁以上红色，六十岁以下白色，呢句说话都系冇错嘅。不过咧，系应该讲紧殡仪馆拜祭嗰对蜡烛啦，即系譬如我哋喺殡仪馆或者丧礼嘅拜祭上边咧、 嗯， 真系六十岁以上用红色嘅，六十岁以下用白色嘅。如果用棕色嘅仪式， 系啊， 系啦，咁所以呢条就会好混淆嘅。 嗯。 系啦，咁但系其实我哋香港有好多香烛铺都依然都教人哋话红，六十岁以上红色，六十岁以下白色，其实揸正嚟就又唔啱嘅。 嗯， 系啦，咁仲有一个原因就系、是，如果譬如话我哋今日屋企香港嗰啲屋企有好多嗰啲门口都唔点得蜡烛噶嘛，唔可以有明火噶嘛，即系嗰啲高级住宅啊，嗰啲私人楼嗰啲 lift lobby 都唔俾你点嘅。 嗯， 咁当你唔可以点嘅时候，你可以点样去布桑咧？其实有啲人就会绑块白布条咯， 白布条 喺门口系啦，系啦，咁你亦都唔可以绑块红布喺度噶嘛，人哋都唔知做乜， 嗯， 同埋你用门口点红色咧，人哋都以为你拜紧地主啊，拜紧神啊，拜紧祖先嘅， 系又系， 系 长知识吓， 所以正常原则上咧就应该系白色先啱嘅，揸正嚟做，不过依家好多人都错咗嘅， 嗯，好， 系啦，咁所以呢个问题系都。几好嘅，系 嗯，学嘢学嘢，系 一学嘢，继续补充下。 冇啦，不过 Ben Sir， 你系咪仲有一条啊？你系咪仲有一条噶？定系冇？ 仲有一条。 好，咁我哋听埋你呢条啦。 都有啲难嘅吓。咁、啊、如果一个女性嘅先人过身啦，咁、究竟咧我其实我中国人咧就会有个籍贯喺上边啦，即系会譬如话打斋又好，中式西式都需有嘅籍贯嘅。咁、究竟呢个女性先人过身，佢嘅籍贯应该根据乜嘢咧？ 嗯， 咁一樣有四個答案啦。A 就跟父親嘅籍貫，一日為父，終生為父啊嘛。B 跟母親嘅籍貫，阿媽懷胎十月生你出嚟， 嗯， 啊呢、這個好緊要嘅嚇。C 斯如果结咗婚就跟丈夫嘅籍贯，中国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啦，好正常啦。D 以上三个都得嘅，因为全部都系至亲嘅人。 嗯，我估跟阿爸。 以上三个 跟阿爸， 我估跟阿爸。 以上三个，因为啲女性如果冇结婚 系。 系咯，以上三个都得。 如果冇结婚嘅，咁又点？ 系咯，如果冇结婚， 系咯， 佢咪跟爸爸咯。 哦，即系所以佢估三个，所以佢估以上三个得，我就估爸爸。 有丈夫跟丈夫。 但系如果系个话，唔应该跟阿妈，我会觉得系嘛？咁所以 我 觉 得 应该系跟爸爸咯。 我都觉得跟阿爸爸。 哦，睇先啦吓。如果系 或者我哋将个问题加多少少条件啦，我同佢结咗婚嘅女性啦。 结咗婚嘅女性系咪？ 结咗婚嘅女性， 结咗婚嘅女性， 系啦， 跟丈夫， 跟丈夫系。 我估跟爸爸， 两个丈夫一个爸爸。 嗯，到底系乜嘢咧？阿 Ben Sir， 好嗱，其实系跟丈夫嘅，如果结咗婚， 嗯， 咁如果佢离咗婚咧，就跟父亲啦。 嗯， 简单啲讲，中国人咧 出嫁从夫啊嘛， 出嫁系梗噶啦，冇错啦。 因为出嫁从夫，你一定系跟个，你就算系个，你都叫夫姓啦。 冇错， 你嫁嗰个人，你都叫佢做咩太啦，系嘛？即系我咁样理解咯。 嗯，好，明白晒啊，长知识吓， 真系好嘢啊！未嫁从夫系啦。 阿 Ben Sir 啊 ，Ben Sir， 我想问咧，你做咗呢个行业咧，系咪都好多年啊？ 系啊，都十几年噶啦。 我想问最初点解会入呢一行嘅？有冇讲唔讲？但分享一下。 嗱，我哋呢行就比较尴尬啲，通常咧就比较封闭嘅行业啦。通常都系熟人啊，或者自己家族生意啊咁样。我自己本身系因为家族生意， 嗯， 咁所以就入咗行嘅， 嗯， 系啦，就是、因为自己外父系做呢行好耐历史，即系佢系六七十年代已经开始经营所谓嘅棺材铺长新店啦吓。 嗯， 毕业之后我都冇即刻入嘅，我都系打工先嘅，跟住就佢叫我入行咯。咁、 嗯、 最后都选择入行咯。嗯、 其实做呢一行咧，系咪好多啲秘技系嘛？秘技忌讳嘅嘢啊，系、多唔多噶？ 可唔可以再同我哋分享多少少嗬？即系呢啲忌讳嘅嘢 系 好特别。 系啊， 嗱，其实最简单，其实有好多你都随住时代都会冇咁紧要啦，嗰啲忌讳。咁、但系有啲嘢我哋都系依然都会继续 keep 嘅，就系、是、譬如话，探病啦，探病。咁、譬如话有个屋亲戚啦吓，佢可能喺病人喺医院咧，我哋点都唔可以去探佢咯。 吓、 你即系从事殡仪业嘅人系咪？你嘅意思 系我哋呢个殡仪从业员。 但系如果嗰个你嘅至亲或者好朋友，你都唔可以去探佢啊？ 啊！至亲，如果自己爸爸妈妈，梗系冇办法，我哋叫冇办法啦。如果系朋友，几好嘅朋友都好啦。咁我哋都系唔会去嘅。 点解啊？ 因为病嗰人会好忌你， 催命咯， 催命咯，因为你 系 做 系啦， 即系做殡仪可以啲人嚟探 我， 系 喎，翻嚟咁样 咯，系喎， 咪加大啲后事俾你咁样， 惊一惊，系喎， 冇错啦，冇错啦， 系喎，咦？你做咩嚟啊？又系， 定系我有啲咩事啊？点解你会嚟啊？咁啊嘛， 同埋佢屋企人咯。嗱，佢可能唔介意啦，即系你嘅好朋友可能唔介意，但系佢阿爸阿妈啲朋友，即系佢自己啲亲人，可能就会闹你咯，见到你即刻可能爆出口赶你走咁。 我仲听有人讲嘅就系话，有啲会好忌讳嘅就系咧。结婚咧，佢哋都会好介意， 即系唔想你嚟。 系咪啊？从事有冇呢咁嘅情况？系啊，结婚都好似 咁，你咪冇晒朋友咯。吓， 即系佢哋系真系牺牲好大。 咁我哋识嗰啲朋友都知我哋做呢行嘅，其实我哋一切生活其实正常嘅，即系吃喝玩乐嗰啲都系一齐嘅，冇问题嘅。系啦，因为时代唔同咗，佢哋都系接受，因为佢识你嘅时候已经知你系咁噶嘛。我亦都未试过系之前未入行之前嗰啲朋友唔睬我嘅，咁又完全都冇嘅。 同埋咧，你经常 都翻屋企， 经常出入嗰啲地方咧，你惊唔惊有啲跟你翻屋企噶？ 嗱，我自己咁样谂嘅，嗱，我系帮人嘅， 冇错， 系往生者嘅，咁我即系对得住自己，我从来都唔呃人，我应承得佢嘅嘢，我都系俾足嘅，系啦。咁所以一路以嚟咧，其实我系即系俗称叫咩，行得正，企得 正 啊，即系夜半敲门也不惊咁样啦。咁其实我系好感恩，我系调翻转嘅，我唔系觉得有啲人跟有啲嘢跟住我，我系调翻转，我觉得有啲嘢喺度帮紧我，因为我成日都认住，系啦。因为我分享少少，我就 我呢世人成日俾啲 friend 话我一世救运嘅，啲人成日都话我一世救运，一做乜嘢都好似好顺畅。系啦，咁我可能调翻转啦，就我系觉得有啲嘢喺度帮紧我咯，一路都。 明白曬， 因為事實上係啊， 所以其實入行嘅人都唔使驚嘅，係啦。 係啊，因為每一個人嘅話， 係 即係都難免一死噶嘛，係嘛？咁但係總要有人從事呢一個行業嘅，就係要送佢哋最後尾一程啫嘛。而你哋做得好好睇睇嘅話，其實我係好尊敬你哋。 最緊要我哋攞住個係啦，尊敬尊重嘅心去對個先人。 嗯。 咁樣咧，你就唔需要有啲咩驚咯。其實係啦， 好。多谢晒 Ben Sir， 今日吓咁啊， 真系好多嘢， 身体健康， 系啊， 好， 最紧要系咁。 多谢晒，多谢晒， 多谢 Ben Sir， 好，多谢你，拜拜， 拜拜。 好啦，快到中午十二点钟，亦都一阵间咧，我哋有个点唱喺十二点半，电话号码 18723888，会等紧大家打电话嚟嘅。 1823888，嗯， 我睇喺个山窿度啊，喂， 好似 delay 咁样，好笑，马小强你好笑啊，喂，你真系一个笑料嘅来源，唔知啊，你嗰啲幽默感咧，你其实你点解你啲幽默咁多用极都有嘅幽默感？ 简直就幽默感嘅全员啦、 啊！你真系差你卓别强嘅真系，你应该讲嘅名就差你卓别强啊！即系你咁好笑嘅、啊、你，即系无端端啊！你例如讲完之后，你好似 delay 个 echo 啲声，喂喂喂喂喂喂嗰啲 听唔听到？ 到马小强强强强 犀利啊！ 真系好劲你 系啦！咁当然啦，喺我哋嘅系恨唔到嘅，我哋学唔到嘅， 学唔到 系啦。咁啊，但系当然喺我哋嘅点唱之前嘅话，我哋都会有咧，就系我哋嘅风骚 唱 不完。今日咧又有啲朋友咧又加咗一啲好好听嘅歌词俾我哋啦。咁啊，当然啦，咁啊亦都系要重赞我哋嘅就系、是。马大爷嘅， 冇错。 咁有一首歌曲系要送俾你嘅，希望大家都可以。 风骚一进男啊！ 冇真，你仲记得系嘛？ 梗记得啦， 因为都系你唱唔到嘢。 风雨神明啊！我对马小强真系。 我为咗一阵间啊，不用。 我话俾你听，我今日都严阵以待。我合唱歌嚟嘅，我揾咗个阿妹嚟同我一齐合唱。 好，咁啊，有人听住啦，十二点新闻啦。 袁国勇在本台节目《医生与你》表示，本港第五波新冠疫情的高峰可能已经到了，但有机会横行一段时间，如果慢慢回落至几千宗可能要几个星期，如果要到几百宗的个案可能要个几月。被问到天气转热是不是有助抑制新冠病毒的存活，袁国勇说，病毒在高温下一段时间，病毒在高温下一段的长时间会死亡，不会对人体构成感染伤害。因此如果要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最好是在天气热的时候，而现在已经很接近。他又强调，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需要等待很高的接种率，确保长者或者长期病患者在社区感染到而需要到医院求诊的机会是低，同时对公共卫生和医院服务的影响减到最低。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将会本港时间今晚对话。美国白宫发表声明，话会谈将会在本港时间今晚九点展开。美中领袖将会讨论管控两国之间的竞争、俄罗斯同乌克兰的战事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白宫话，今次会谈是作为保持美中两国持续开放沟通渠道的一部分。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较早时说，习近平将会应约和拜登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正午时分黄兰岛的能见度是1000米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初时沿岸有雾，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渐转潮湿有雾，下星期中期天气转凉同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63点，跌537点，总成交金额908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8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73点，跌1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2.48跌2.24，腾讯控股372蚊跌18蚊，美团143.3跌13.9，盈富基金21.16跌5.2，阿里巴巴95蚊。

风骚范围咧，十二点十一分啦，嚟到我哋星期五啦。咁啊，预告一下先，十二点半就会电话点唱，电话号码就系一八七二三 八八。 咁啊，我应该等你讲完先，你讲啦。 系啊，一八七二三八 八。一八七二三八八。 个树窿好得人惊，越嚟越多人有 echo， 不停有 echo，echo，echo echo, 。 好嗱，但系咧喺我哋正式咧要开始我哋呢一个嘅就系、是、风骚唱不完之前咧，亦都有一节咧就系、是、新嘅就系、是、我哋嘅强制检测公告啊，先同大家讲咗先，就系、是、有屯门嘅蝴蝶村嘅蝶聚楼、香港仔鸭脷洲村利宜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咧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 马老师啊，今日你揾咗边个美女同你合唱啊？ 阿妹啊嘛，佢话。 阿妹啊， 咁边个系阿妹先得噶？ 阿妹啊， 边个系 阿妹啊？ 我会同你讲两句先。 好啊， 阿妹，帮你，唔使怕丑啊，佢怕丑啊，由佢啦。 哦，系咁，因为佢唱唔唱噶？ 系咪一人饰演两个、啊？ 我知 啦， 系啊，我估 系 佢， 我估系咁样，系啊。 咩雅致背风嗰啲咧？中国传统艺术，你知唔知啊？ 一个人嚟噶嘛，孭住一个冯宝宝好似表演歌， 雅致配风， 冇错。 O、okay、K， 我明白，好。 你都俾人笑啦，系我话我 唔敢笑你， 唔敢笑你， 真系唔敢笑你， 边有笑你先？ 系咯，好， 好嗱呢个时候， 每个礼拜啲今日咧，我真系最紧张，十二点钟，我啲肾上腺素叭叭声。 嗯，唔紧要，咁你揿住你条线啦吓。你嗰条肾上腺吓， 我条肾上腺弹咗出嚟。 好啦，正式开始我哋今日呢一个吓、啊， 风骚唱不完， 冇错噶。我哋由呢一个 大佬嚟先 开始。你又唱，我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不完，我可以天夜夜年年到永远。风骚唱。唱不完，相爱缘分就是这么难，丰收唱 嗱，我哋風騷發人呢即係喺去年六月啦，咁喺呢個地方啦，咁得到朋友嘅支持啦。咁今日隻歌呢都係希望藉住呢隻歌多謝所有朋友們嘅支持啦，每日陪咗你三小時啦，咁、我就借用咗阿 Lam 嗰隻歌叫做師傅教咯。 哇 勁啦， 阿嫂，系师傅，今日教你两个字，剔手边嘅叫做挑，木字边叫桃，你试下读俾我听，呢、这个咩花？挑花，哎呀，唔系啊，呢、这个咧咩箭啊？桃箭，哎呀，阿嫂你真系冇得救啦！人做嘢讲质素。唔系靠啤酒肚，请一笑，不分老嫩外风骚。男工女朝朝到，烦闷气即刻冇，同道喜，分好欢笑一起舞。在这挤逼小岛，一天似漫长路，做到猛，辛苦奔波各系粗。在每一天朝早听翻 Radio 2，烦恼事满事就从心中扫。无论你边一个，随便你边一套，男共女天天都会爱风骚。人做嘢讲质素，唔掂当啊，更衰老，宁愿瞓早啲，天天早啲到。 阿嫂， 系啊，师傅， 日日揸住个盒听咩啊？ 听嗰啲啲好吐啊！ 有乜嘢听啊？ 佢有个风骚快活人，好好笑噶， 攞嚟听下。呢个傻傻地叫咩名啊？ 啊，佢叫马老师啊！ 啊，块面咁长。 系啊系啊，佢夹喺度门度掹翻出嚟嘅时候掹长咗啊！ 啊，又好似几好听、啊。好啦。咁以后我哋就两师徒一齐听啦，好嘛？ 在这挤逼小岛，一天似啲漫长路，做到猛，辛苦奔波却系粗。在每一天朝早听翻 Radio 2，烦恼事满事就从心中扫。无论你 边一个随便你边一套，男共女天天都会爱风骚，人做嘢讲质素唔掂当啊，更衰老，宁愿瞓早啲，天天早啲到，人做嘢讲质素唔掂当，梗衰老，哎，阿嫂， 记得神， 记得听，风骚啊， 阿嫂， 哇，师傅教落吓， 犀利犀利， 风骚版，风骚版。 高質素，呢啲先叫做係高質啊嘛！ 冇咁講啦， 真心真心， 開下玩笑啫。 係，大家明就明 啦。阿強哥，強哥唔介意啊？ 唔介意， 點會係介意啊？ 最緊要開心， 係啊！好，我做咗咁耐 啊嘛， 我做咗咁耐嘅話，都未有人能夠作一首歌唱下我。但你有冇隔？有冇留意到嘅就係，其實每一個禮拜嘅話，我哋都係圍繞住嘅，得一個人嘅。 玩下啫， 係咪？ 點會介意？ 幾難得啊！我都唔知幾想你作首歌唱下我，真 係。好啦，咁啊，頭先咧就係呢個師傅教落啦。咁誒，係咪想唞唞先？跟 唞唞先啦，跟住就我嚟出招咯噃。 你使唔使講下你預嗰只歌係啊？係係 啦，你預告 嗰填詞嗰個使唔使啊？ 哦，可以啊，就係發發咯， 就係發發。係 啦，咁佢就專登咧要唱一首啊，作一首歌嚟咧，就係要送俾我哋嘅風騷一俊男嘅。 好， 咁啊，男人嚟講嘅話得兩個啦，係咪？唔係你大佬係邊個咧？ 梗係長面馬啦。 就因为闩门嘅时候夹到咁长， 一掹出嚟，一掹嗰下掹长咗。 分开几千天才发现，多么不想这是终点，渴望能碰面，总有这天。出口绝望挂念，欠我从里面，总有敷衍。再见以后，但求某人好好爱他，等分钟驱走这感情，无需念挂。 又唱，我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不完，我可以天天年年年年到永远。风骚唱唱唱不完，不愿意死死点点谢谢去面对。 好啦，风骚唱不完啦，翻嚟第二首歌咧就系由阿 Sarah 唱出， 百发天赐，冇错，就系送俾我哋嘅《风骚一阵蓝》，原曲系《天边一只鸭》。 马上嚟啦！ Yeah, yeah. Oh. 被强系风骚一阵蓝，撩动你春色满心间。能做到风骚一阵蓝，唔系靠西装与恤衫。上阵了身边斗争好多真可怕，逼我接受确系难。风骚快活人间，其实我风骚一阵难，成日要复诊去清衫。明白我风骚一阵难，无伴侣开解太孤单。常听到风骚两位好多 fans 爱，心感快乐也平凡。可惜冇人话我啱，我做人系懒，我热情无限。当我已做到风骚一阵蓝，实实在在受人重赞，渐渐日日受人重赞，称赞称赞 ，Come on， woo， 啊啊啊啊！肥强系风骚一阵蓝，其实我伤感爱孤单。唯独我风骚一阵蓝，回复你青春信息间。怀念到风骚各位好多真可爱，想我快活冇麻烦，可以快乐日早餐。我做人系懒，我热情无限。当初冇遇到呃走一百万，实实在在令人自叹，实实在在令人大喊惊叹惊叹。从前系风骚一江南，成日上 TV 吊威亚，其实我风骚一阵蓝，无谓再复亲去青山。怀念到风骚各位好多真可爱，想我快乐冇麻烦。当然我是热接班，身体确是好生猛生猛，身体确是好生猛，跟住我唱， 身体确是好生猛生猛。 阿俊南哥哥， 请大家支持我一票。 俊南哥哥， 哇！你咁样讲嘢都得，唱埋都得，我真系佩服啊！ 啊，犀利啊，犀利！因为阿发发田咧越嚟越好啊，吓、 啊，真系啊， 好好， 佢做我哋嘅御用填词人啦、啊，好唔好啊？ 嗱，听日交十首啊，发发吓，听日交十首，我哋轮住用吓、啊， 我哋唔介意。 好，喂，好啦，我哋要俾多啲时间，因为压轴表演开始 了，真系啦。 好，交俾你马老师， 俾我整一整先， 好 快。 嗯，使唔使半个钟啊？咁你不如喺阿李志刚嘅节目唱好唔好啊？诶 ，Lacy Call 嘅节目唱好唔好？ 好，我都唔介意。 好， 好， 今日 好，我介绍下我呢首歌先啦，好犀利嘅呢首歌，就系、是、叫做《姑娘十八》， 一茶渣， 姑娘十八似花娇，来吧吓，合唱，我同阿妹合唱嘅，妹，我爱你。我愿意同你结为连理珠， 俾了。来，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又见夕阳斜折，会叫成春花，令人陶醉，一双大眼晓光华，芙蓉如面舔高牙。阿妹到你啦， 嗰只蜡子好品貌，天边风度够潇洒，艺绝名利有抛却也专永情，众卿解话同游乐，与你为伴地天涯。 好，又到我啦，收点车马，不敢你离下，为爱又为望与妹组织婚嫁，若能谅我妹应直说衷心话，孩暖风惜青春嫁。 翻山乱水多忧虑，恐君贪艳爱春花。 我即系 红颜已老， 我真系痴咯。阿妹咪低 key 啲啊！我个膜都穿埋，我块耳膜都穿埋， 黏膜全部穿晒。 由来情味似金摆虎，真可怕。 不如算啦，好嘛？ 情意厚，谁没有老缘？ 佢唔理我哋，佢系咁唱。 何能暗 入 医检嘅？ 不如你带咩陈医生？ 谁无父爱，贴心共恩情作下，长留念两心不欺诈。呢首歌献俾天下有情人，祝你哋比翼双飞，好快唱完，人多一下啦。 以上环节由泰国人妖合唱团赞助。 梦一百座恋车话，原来今次笨同游乐，青天如文，见你妹声多风啊。 好，多谢晒吓， 多 谢。好，时间翻到十二点半，咁我哋听咧十二点半嘅新闻啦吓，同埋呢个财经消息翻翻嚟嘅阿杰，咦？ 翻我哋嘅点唱？ 冇晒人嘅出边嗰啲。 系，我头先都出咗一阵，唔好意思。 走晒嘅，点解？头先听紧嗰啲都去晒边？ 唔好，因为啲黏膜全部都已经系 多谢阿杰安先生咧，帮我哋唱只咁好听嘅歌吓。 系。 好啦，喂，今日比较热嘅，27度气温，相对湿度76%。点唱时间，电话号码 18723888，转头翻嚟听你嘅点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政府重推保就业计划，但会剔除冇受疫情影响的行业，包括大型连锁超市和药房以及速递公司等。所有资助额必须用在雇员身上，预料计划可以惠及大约110万至130万名的雇员，涉及资助额大约260亿元至310亿元。如果获立法会财委会通过有关的拨款申请，目标4月可以接受申请。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今次只會協助月入低過30000元的僱員，他們可以獲發放8000元的工資補貼，為期3個月，分別在5、6和7月向僱主發放。僱主可以提出資助僱員人數，但不可以超出上限，同時鼓勵僱主繼續聘用65歲以上長者。他又說，雖然疫情嚴峻，但並非所有的行業受影響，部分行業不具備申請資格，當局會再細化名單。林鄭月娥說，2020年的保就业计划，当年他形容是史无前例的及时雨，而今次的建议属于提振信心的举措，相信疫情退却的时候，香港经济会长足恢复。 深水埗富昌村富海楼同富怡楼完成强制检测，大约527人接受检测，发现54宗初步阳性个案同4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280户当中39户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在本台節目《醫生與你》表示，本港第五波新冠疫情的高峰可能已經到了，但有機會橫行一段時間。如果慢慢回落至幾千宗，可能要幾個星期；如果要幾百宗個案，可能要個幾月。被問到天氣轉熱是不是有助抑制新冠病毒傳播，袁國勇說病毒在高温下一段長時間會死亡，不會對人體構成感染傷害，因此如果要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最好是在天氣熱的時候，而現在已經很接近。他又強調放寬社交距離措施需要等待很高的接種率，確保長者或者長期病患者在社區感染到而需要到醫院求診的機會是低，同時對公共衛生和醫院服務的影響減到最低。一名70岁男子上个星期在金钟太古广场遇袭，现至寻日不治，警方将案件改列作谋杀案处理。案发在今个月9号晚，事主被人从后箍颈袭击，头部重创昏迷送院。警方案发之后第二日在大屿山梅窝拘捕涉案的一名23岁男子，怀疑有精神病记录。初步调查显示没有证据两人是认识。被捕男子早前被落案暂控一项企图谋杀，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下星期五再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沿岸有雾，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渐转潮湿有雾，下星期中期天气转凉同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88点，跌512点，总成交金额91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08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73点，跌1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2.62，跌2.1；腾讯控股372.8，跌17.2；美团144.1，跌13.1；盈富基金21.2，跌4.8；阿里巴巴95.3，跌6.7；李宁60元，跌3.95；融创中国5.9，跌3.5；友邦保险79.3，跌5.5；药明生物51.8，跌4.8；京东集团231元，跌2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2，日元118.78，瑞士法郎0.937，加元1.262，人民币6.363，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09，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9。日经平均指数报26,746点，升93点。港金报18,02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4.32美元，卖出1,934.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嗱，马小强你真系犀利啊！你嘅魅力没法挡啊！啲人赞你啊，话咧听到拳， 我真系认真唱。 知啊知啊，喂，唔系人哋赞你， 唔系真系赞你， 系啊， 我哋话俾你听，好多人赞你。 有个听众话听到拳头都硬埋啊，系啊，好想好想揼你， 好想挥你一锤， 拳头都硬，拳头都硬埋啊，系啊， 应该唔止一锤。我都想换自己几锤， 我拳头都硬咗，系啊！我同佢， 我 同佢感受一样。 唱歌我已经豁出嚟啦，我已经乜都唔理噶啦啊！系你哋逼我走上呢条绝路 你就继续行上呢条不归路啦！唔好望翻转头，唔好望翻转头啊！ 吓，冇得翻转头噶啦，而家 豁，我哋逼， 我哋都豁出去啊！我哋都要豁出去先， 我哋逼你， 逼你上呢条绝路。 咁鬼叫你吐下？傻啊！嗰阵时，好啦，咁咧 ，Amy 话咧 ，K 练歌唔好压力噶， 真系要坐定定听。嗰阵 系 Amy 话，如果一路行一路听咧，好容易因为跌亲啊，因为太好笑而跌亲咁样。 系冇错，咁啊四万都有讲嘅，佢笑死我，笑到表眼水，肚痛啊！咁唔该 call 白车，系你先够胆咁做，用气。 佢话佢系我哋， 我 哋佢话我哋逼佢上绝路啊！ 咁四万就系话系你先够胆咁走， 你知唔知道我今日系真系豁出去，我其实戴住个耳筒听音乐，我都费事你哋 系 响度讲咩嘅， 亦都有 好似喂，我真系好似阿大佬话斋，我呢首歌咧我都跟十几廿次，我原来咧发现咧做事认真系咁好噶。 嗯有几 好 啊！ 有 几 好，你做事认真又不过 有人赞你啊，佢话你嘅演出咧仲得人惊过呢个古灵精怪。 我可以做你嘅主题曲， 得人惊过古灵精怪。佢话古灵精怪都唔够你咁得人惊啊！系啦， 好 咁同埋咧，阿潘倾亮佢话咧，你系咪唱紧粤语长片啊？女骑陈冇珠版。咁咯，不过都赞你勤力嘅。 罗嘉良 系啦。 咁啊，佐治咧都有话嘅，就系卢天天将导致 招 魂 咁啊， 以为去咗殡仪馆， 系 啊，其实都有啲字打 晒。系啊嘛，咁另外咧就有阿 Sandy， 佢话你唱到吓醒咗佢只猫，你只猫瞓着咗，你吓醒咗佢，系。哇！你啲反应咧真系好多，即系你只要你老哥咧唱两句咧， 系啊， 洗版洗到阿妈唔认得啊，真 系啊，真系好啊， 系啊， 好羡慕你啊， 系啊， 你哋话个喂，讲真，我唱功又唔得，乜都唔得，咁啊，唯有豁出去嘅。 你唱功唔得，你个衰功得啊嘛，系咪先？ 系啊， 好啦，电话码18723啊，系乜嘢话？ 变声佢都唱到。 变声， 离晒谱， 佢乜都得噶啦，佢歌后嚟噶嘛，最惨就 系 咧，佢好第一个啲应该，第一个咧，佢系得噶嘛，有冇赚啫咁样？ 但系你上次讲乜佢咁后生话，大佬， 佢真系扭尽六壬，即系唱到流晒飙晒汗，即系应该系咁噶嘛。 呢首歌练到出晒牙， 应该系咁噶嘛。 佢系 你唔得，你先应该闹啊，系咪啊？但系佢咧扮几句， 又系我错啊！ 哇，费德好有性格咁样。 你刚才讲的那句话应该是我讲的，是不是我好所以但是我错啊，是不是 好，嗯，好。咁另外 ,Galaxy 话笑到几乎断气啊，吓。阿 Big Lee 话笑到做唔到运动，非常好咁样咯。好，总之系赞啊赞啊赞 啊 赞。好， good 啦。 电话里边我哋有朋友啦，听下呢个点唱嘅电话，好唔好？ 点唱？点 唱 ？Hello， 喂 ，Hello， 嗨， 你好婆婆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是不是廖 繼昌？是 啊， 是你啊，沒錯。 接通接通。 梁繼昌和李麗蕊啊。 是啊，是啊。 廖婆婆。 你好。 我是廖婆婆啊。 你好，廖婆婆。 廖婆婆。 是啊。 嗯。 我要點首歌俾我四個孫聽啊。 好。 你今日去打第二針啊。 哦，好 好 好 嘢，好嘢。 孫仔打第二針啊。 四一個叫志希。 嗯。 一個叫寶希，一個叫安希，一個叫欣希。 嗯，知道知道。 佢哋四个呢晏昼约个时间去打第二针㗎啦佢哋。 嗯。 我希望佢哋打咗呢就唔好有反应，打嗰时就唔好喊。 知道知道。 喊喎。 几多岁啊佢哋婆婆。 係啦。啊 几多 岁啊佢哋。 阿家姐就九岁。 嗯。 另外嗰三个系三胞胎嚟嘅就六岁。 哦。 好衰 啊。咦咁照顾都好需要下精力喎。嗯 佢阿妈犀利啲啊！佢阿妈凑噶，好叻噶佢阿妈。 O K， 哇，四个一齐喊啊，好大件事。 嗯，好。 咁其实你婆婆就想点呢一首歌曲咧，就希望咧啲孙仔系咪就鼓励佢哋，系嘛？今日打第二针， 勇敢啲，勇敢啲，唔使惊。 好，知道。 叫佢哋打咗，唔使惊。 好， 知道。 有婆婆喺大厅。 系啦， 系啦，阿婆喺大厅。 Very good， 好，支持，好啦。多谢你婆婆， 喂，多谢你哋啊， 多谢晒，多谢你真啊！ 哎呀，头先啊，阿马小强唱嗰首歌笑到我肚痛啊，真系。 你识唔识唱呢一只？ 廖婆婆， 我梗系唔识唱啦，廖婆婆。 嗯，好，多谢廖婆婆支持啊， 多谢你， 多谢晒， 多谢你哋啊， 多谢 多 谢，身体健康， 多谢支持， 最紧要身体健康，你哋都系啊， 大家咁话， 好，拜拜， 最紧要保重啊， 知道， 知道， 拜拜， 拜拜。 拜拜，好啦，咁另外呢仲有一个电话嘅，我哋听埋先播呢一首佢想听嘅歌啦。 Candy，Hello， 系咪啊 ？Candy， 喂 ，Hello，Hello，Candy， 你好， 系 Candy， 你好， 三位主持好， 你好你好， 听啊马小强嗰首歌咧，哇笑到我抽筋。 系啊，咁使唔使问你捽翻啲咩咩油啊吓？ 唔使啦，我都够有进步啦，好有勇气啦。 系啊， 真系我豁出去噶啦，而家唔理噶啦。 出唔到街，我已经鼓励佢加油噶啦，叫佢。 嗯，系啊，佢都真系豁出去噶啦吓。 系啊，我都想讲一个题目嘅，今日顺便。 嗯，好。 嗰首歌揾唔到，未必揾到出到街，但系咧，我都鼓励下咧，嗰啲国内嗰啲医护人员咧落嚟咧，帮香港咧，好感恩啦，我觉得咁样。 嗯，最紧要大家吓同心啊，同力去赶走个疫情。 见到佢哋咁样，即系佢唔系住五星级酒店啊，住体育馆瞓嘅一行咁瞓晒喺度，成打几百人瞓晒喺度，哇！睇到嗰啲场合啊，起身翻工嗰个震撼啊，真系好心酸啊！喺香港。哎、我又唔觉得，即系又唔可以话佢凉薄啦。 嗯、 但系人哋始终落嚟帮我哋嘅香港人，系咪先？ 嗯， 好好嘅休息，都一个好嘅空间都冇，瞓、个体育馆，大位大型咁嚟瞓咁样，起身翻工我着晒啲保护。 明白。 我谂喺疫情嘅 时 候咧， 系 啊，所有嘅医护人员都好值得我哋为佢加油同埋打气嗬。 多谢， 系啊。好，多谢晒 Candy， 多谢晒。 揾到首歌，希望。 好啊，多谢。 好，揾到我帮你播下，多谢晒 Candy。 呢个歌曲姜涛嘅《蒙着嘴说爱你》。马小强，你嗰只叫蒙着口说爱你。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苦，生活再艰难里，心灵从未吸沾污。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好。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唇齿功夫，使淡静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心照顾，多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吓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So I say I love you。我亦可高呼， 蒙着嘴说爱你啊！姜涛呢一首歌翻嚟我哋嘅点唱时间吓，12:48吓、 嗯。 好，咁跟住听另外一位朋友系咪钟太啊？ 系冇错，钟太打通电话嘅有。 Hello， 钟太你好。 你好。 系你好， 你好钟太， 梁继章、李丽睿， 系 啊，所以你哋唔好成日喺度窒啊马小强啦、 啊，我哋爱佢啊，唔系窒佢啊，爱佢啊， 真系冇窒， 系啊，纯粹开下玩笑吓，系啦， 冇事冇事， 好， 咁唱咧，因为我先生咧而家仲喺屯门医院嗰度休养紧啊，吓佢唔好彩咧中咗风，咁样咧希望我哋支持下佢，咁样有咩 支持 啦，赤男啦，俊毅。子朗、卓熙、海婷同埋佢啲女啊，阿露儿啊、善儿啊、嘉熙啊、女婿啊、周伟杰啊、新抱咧就李妙思啊，咁样个个都支持佢。咁样我先生嗰边啲姊妹咧，个个支持佢啦。咁我嗰边啲细佬妹又系个个支持佢，希望佢打仗打赢呢场仗啦。 嗯，知道知道知道，支持佢吓，希望佢尽快康复，好唔好？ 嗯， 系系系。 好。 钟太，你都唔好太伤心，你都要保重自己啊！ 我都好担心佢成日呢排都瞓唔到啊！呢个几月， 明嘅明嘅。 你先要照顾好自己之后咧，你先至会有能力照顾佢。 我啲仔女都系咁同我讲，但系你得到夜晚咧，你熄个电视机，听埋心机，你就好自然就谂起佢噶啦。 咁不如你心里面嘅话就可以为佢祝祷咯，可以希 望 可以 快 啲 好 翻咯。 我成日都系啊，我哋都系拜神，咁我女咧就祈祷啦，同佢啲孙啊，个个同佢祈祷啊。咁咧就好彩咧，医院有一个礼拜有两日视像啊，都好好。咁啊，多谢屯门医院嗰啲护士啊，都好用心，好好对我哋。咁俾我哋视像，咁样睇到佢咁样咯。吓，唔该晒你哋。 你唔好太担心啊吓，自己保重身体啊吓。 希望呢个疫情快啲走啦，个个平平安安。 冇错， 大家都身体健康。 知道知道知道，好唔好咁讲？多谢晒你，多谢晒你吓。OK， 好，唔好咁伤心啊，钟太。 好，我记得今日系有一个点唱系俾一位医院嘅Fanny 啦 ，Fanny 佢今朝咧无所香港啊，点唱俾二家姐，佢系家居自我隔离中，同埋送埋俾香港确诊者啦，咁样样。咁另外咧系我一路揾翻上去，因为阿马老师唱完歌洗晒版啊，但今朝有啲人点唱系俾一啲医生护士，我要揾翻先吓。 嗱呢度我都点俾大佬同埋阿玉玉听。过去嗰个零月咧，就真系辛苦两位，同埋我呢度都话俾大家听，佢哋两位好爱我，完全冇欺负，冇半点恰啊，乜乜唔系，全部冇。 多谢你，多谢你， 多谢你。 好。咁另外咧，就呢位 Rebecca 啦，点唱俾阿 Yu Yu 啦，保祝生日快乐啦，预祝强哥今个月尾生日快乐啦，洪峰犹在啦，咁样样。仲有点俾所有人啦咁样，佢自己上星期五开始唔舒服，即刻测试并开始加佢自我隔离，星期日确诊咗啦，到今日未好翻啊，好彩打咗三针，同埋亦都有做运动嘅，咁希望快啲好翻啦咁样样。咁另外就Esther 咧，佢话点任何一首歌俾我大家姐同儿生女，今日终于可以平安回家啦。由于疫情关系，就嚟咗喺英国同泰国两个几月啦。而家翻到香港又要隔離，不過冇辦法啦。Joyce 咧就話啦：早晨三位，點咗俾老公嘅 James 聽，佢3月21日即係大後日啦嚇，生日嘅，希望佢生日快樂咁樣咯。咁另外咧就呢位朋友阿 Bobby 啊，因為今朝其實好多點唱嘅。三位好，我想點咗歌俾全港市民聽，大家面對現在困難，希望平常心啦咁樣樣。咁另外咧就係呢一位朋友咧。Kelvin 咧，佢話原來馬老師 work from home 一個月噶啦，好啊，好希望快啲聽到佢親切嘅聲音啊，咁咯。咁另外就 打通1872388嘅都有一啲嘅朋友嚇，我都可以喺呢一度咧就代講下嘅。咁啊有黎婆婆啦，佢話咧希望可以點歌咧，就要多謝所有嘅醫護人員啦，因為咧喺疫情期間嘅話，大家咧都係特別辛苦。另外仲有就係有孔小姐嘅，咁啊就冇話有特別嘅歌要聽，但係希望咧就可以送俾佢嘅先生。總之咧希望可以播一啲咧就開心同埋咧就興奮嘅歌曲就可以啦。 冇錯啦，洪淑霞咧佢話咧今日點唱俾我對孖孫仔女，因為3月24日係佢哋。5岁生日，疫情关系两年冇见啦，佢哋住喺澳门，希望可以快啲通关，你见翻佢哋啦，咁样。好啦，呢一首歌就系头先咧嗰位太太想听到， 钟太想听到嘅首歌 《婚纱背后》，徐小凤。 仍然说笑，尽管这是苦事。望着嘉宾给他庆贺呼叫，奏着仍是昨天的曲调，也许今天弹得更妙。仍然祝福祝福这段婚姻，望着婚纱婚纱背后的脸，你是谁共你未见一面，像已经令我心事。未想多讲半句，唯恐怕会落泪，愿已尽不可追，你有谁可领会，让孤单加空虚，让当初都过去，纵有痴心仍万定三醉。婚纱中背影双双远去，走进蜜月甜梦里，我但愿前世跟他远去，让我心中安静如水。 好啦，时间关系，因为仲有四分零钟已经到晏昼一点钟啦，争取时间听到一个电话好唔好？喂， 好啊， 电话里边， 喂 喂， 系啊， 喂， 接通咗啦， 系啊， 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系、 你好，你好，我哋三位主持人，系啦，系啦，系、 啊。三个主持人。 系啊，系啊，系啊， 你。 欢迎欢迎，唔紧要，唔紧要，系好。 李小姐系嘛？李小姐系你好。 我想响你哋讲咧，就大家咧呢个疫情真系好辛苦，即、就、系、是、搞到咧成社会都希望呢个疫情快啲走，同埋咧个个都身体快都快啲好翻咯。 听你把声，你都好似好攰， 系咪都有唔舒服、啊？ 有啲抗疫疲劳、啊。 我都系确诊咗。 哦，你喺屋企啊？ 而家点啊？身体情况好翻未啊？ 好辛苦啊！真系。 系、 哦。 嗯。 系啊，好辛苦。 嗯。 好难过啊！真系。 明白嘅，明白嘅。休息多啲，饮多啲水吓。咁啊，一路听住我哋，希望咧可以听多啲笑声，咁啊个人快啲好翻，好唔好啊？ 冇错。 系啊，多谢 能量， 多谢晒你， 多谢你哋搞咁多开心俾我哋咧，都会笑下咯。 应该嘅，我哋应该嘅， 系啊。 其实能够做到几多嘅，就系、是、其实系陪伴住大家啦，每日可以三钟，希望大家都明白。 我哋都系唯有听下收音机啊。 冇错冇错， 好， 李小姐， 我哋为你打气， 为你打气，早啲身体康复，好，多谢晒， 好快就会好翻噶啦。 呢只歌送俾阿李小姐，亦都送俾所有医护人员吓，希望我哋香港人可以继续快快脆脆回复。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心情， 冇错。 Yeah. 仲有只阿廖太啊吓，咁希望可以点一首歌曲话咧，希望大家咧就身体健康，银行咧可以早日开翻，可以俾啲长者咧可以攞生果金啊。 关正杰嘅一点烛光，亦都结束今日嘅风骚浮人，送俾大家夜食歌。 盼可将烛光交给我，让我也发光芒。寒流里愿同往，关心爱心似是阳光，我的心一般奔放，愿挺起我胸膛，如能以热和爱自能道出心里光，凄冷中望星与月也寒，我但要烛光照亮，谁愿意步向彷徨，谁亦要走走看看，盼共我结伴去，以心中 让我也发光芒，寒流里愿同往，关心爱心似是阳光，我的心一般奔放，愿挺起我胸膛，如能以热和爱，自能道出心里光。凄冷中望星与月也寒，我但要烛光照亮，谁愿意步向光光，谁亦要走走看看，盼共我结伴去，以心中 一点烛光送俾所有听嘅朋友们，亦都希望咧所有人身体健康吓。咁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咧，仍会有风骚快活人嘅27度气温，相对湿度73%。先听咧一点钟新闻报告，翻翻嚟继续会有 Made in Hong Kong 黎志邦。